大家好，今天这个二战呢又该讲特辑了。今天这个特辑节目啊，我们来讲一个就是很有意思的话题，什么呢？希特勒呀，因为他看不懂英国，所以对英国呀产生了两次致命的误判，而他这两次致命的误判后果极其严重，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说是纳粹德国覆灭的最主要的原因。那么哪两次误判呢？第一次啊，是39年9月1号德军这个全面入侵波兰，咱们知道这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开始的标志。但是当时啊，说句实在话，这个希特勒是完全不想，而且也没有预料到这个入侵波兰会让英法对德宣战。这一次误判造成了这个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当这个9月3号上午，也就是英国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实际上呢就是宣战了，德国外交部长李·明特洛普把这件事汇报给了希特勒。希特勒坐在办公桌后边愣了一两分钟，然后突然向这个李·明特洛普大吼说，那怎么办啊？我们现在怎么办？因为这个李·明特洛普之前向希特勒保证过，说英国绝不可能因为波兰宣战，但是呢这个他们都想错了。这个一提起希特勒，大家都会觉得他就是一战争狂魔，一疯子。那其实要这么说呀，你就是太不了解他了。在二战爆发以前啊，希特勒最牛叉的地方是什么呢？是通过不断的玩弄权术和讹诈而兵不血刃的达到目的，而且呢几乎是算无一策，堪称当时的这个第一牛人。当然了，希特勒是一步一步走上神坛的。当年他刚刚上台重整军备的时候，那你别看他演讲的时候大放厥词，那都是大嘴巴，那跟那儿这个胡吹山，但是真正操作起来是很谨小慎微的。比如这个德国研制的第一种坦克，当时这个项目为了掩人耳目，命名为克鲁伯拖拉机。36年希特勒开始第一次大冒险，命令德军开进莱茵兰非军事区，这事儿听着挺厉害，公然挑衅洛加诺公约，跟作死差不多。但是呢就是当时的大部分德军将领都吓坏了，生怕会激怒法国从而挑起战争。希特勒却敏锐地意识到英法这个时候会极力避免战争，尤其是英国一定会拦着法国。德国当时跨过莱茵河的部队只有三个营，骑着马过去的啊，完全就是象征性的。就算这样，希特勒后来还说呀，他跟他的这个副官霍斯巴赫上校说啊，说这之后的48小时是我一生当中最紧张的时刻，说如果当时法国人要一动手，我们就只能夹着尾巴撤退。确实他也告诉那支小小军队的指挥官，法国人要动手咱就撤。为什么？因为法国人在莱茵河对岸好几十个师，600辆坦克。但是正如希特勒所预料，法国人没有足够的决心来阻止德国。而且当法国人请求英国支持的时候，英国首相张伯伦立刻拒绝了。除了张伯伦不想卷入战争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大英帝国顽固地坚持大陆军事政策，大陆上的国家他不允许看到谁冒尖，所以他希望大陆是平衡的，各国之间的势力互相牵制。这个时候法国刚刚跟苏联签订互助条约，是吧？引起英国极大的不满，所以他希望打击一下法国，也是有这个想法在里边。结果这个时候德国东边的波兰坐不住了啊！波兰34年跟德国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但他实际上对德国身怀戒心。德国一进驻莱茵兰，波兰就判断呢法国绝不能容忍，所以就是说波兰就好心好意的提醒法国说，这事儿可不能忍啊，你看咱们是不是该有行动了啊？咱那儿有盟约。结果法国因为自己的软弱和迫于英国的压力，只提了个外交抗议，没有任何实际行动的表示。你想波兰这得多尴尬啊，热脸死死尸尸贴人家冷屁股上，还得跟德国做出解释。当然希特勒表现得特别大度啊，说我理解你们的难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整个进军莱茵兰这件事上，希特勒对各国的心态拿捏得非常准确，时机也选得特别好。在这之后希特勒没忘说，我赶紧放下大棒，捡起胡萝卜，到处发表演讲啊，用他那种独特的低沉的语调反复向世人保证，德国永远不会破坏世界和平。 进军莱茵兰这件事儿啊，其实在军事上的作用几乎是为零的，但是呢导致了两个直接的后果。第一，在德国国内希特勒的威望大涨了一截，希特勒的这个就是反对者们，尤其是之前那些畏首畏尾的将军们就矮了一头啊，元首就是了不起是吧，我们就是不灵。第二个后果呢，在国外英法两国啊，尤其是法国的盟友彻底心寒了。为什么呢？法国连如此针对他自己的挑衅都没反应，更甭说保护我们了。于是大家就赶紧调整自己的策略，连英法的老盟友荷兰比利时也赶紧宣布中立。这意思就是说呢，德国到时候你千万别打我，我跟他们不是一伙的。其实就把欧洲各国维系的平衡就搅乱了。局势一乱，希特勒就有机会进行更大的冒险了。38年德国奥地利合并，这可是凡尔赛合约明令禁止的。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反复宣称奥地利不能指望其他大国的援助。到了这38年下半年，希特勒的讹诈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终于出炉了最臭名昭著的慕尼黑协定。这个协定的具体过程咱们之前讲过，在这儿呢就不细说了。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从莱茵兰到奥地利再到捷克斯洛伐克，英国为什么要对希特勒一再忍让？甚至那个签订慕尼黑协定的时候，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的老首相张伯伦三次飞到德国，几乎是亲手把这个苏台德地区切下来奉送给希特勒，端到希特勒桌上，您慢用。所以希特勒从这里边得到了一个经验，只要没火烧眉毛，英国人会用尽一切办法避免跟德国打仗，哪怕出卖所有的盟友他也在所不惜。其实咱们站在希特勒的立场上看，这也是他从之前英国的一系列表现当中所能得出来的一个非常合理的推测。甚至之前很多怀疑反对希特勒的将领们，这个时候也对希特勒的能力深信不疑。但是呢，其实这个时候希特勒是陷入了一个巨大的误区。什么呢？他不能理解英国这种民主制国家的逻辑。表面上看，张伯伦对希特勒一直是点头哈腰啊，各种跪舔，后来他到死也是作为这个绥靖政策的活标本背锅的。但实际上作为英国的首相，几十年这个政坛经验的老政客，张伯伦对纳粹的认识是很深刻的。但是英国首相跟德国元首有一个本质的不同，什么呢？他的权力来源是选票，而选票的根基是民意，所以他的决策不仅仅要考虑国家利益，更要考虑民意。1938年以前，英国上上下下沉浸在一战的悲惨记忆当中，加上经济危机的重创，没有人愿意为了什么莱茵兰啊、奥地利啊，或者捷克斯洛伐克呀、啊，来跟这个德国再干一仗，对吧？就用这个英国人自己的话讲，我们为一个都不知道在哪儿的小国再去蹲战壕去，这事儿简直不能想象。所以这几件事在英国人看来，跟当年裴迪兰大公在萨拉热窝遇刺没有什么区别，简直就是曾经的噩梦重现。所以这种情况之下，这民众很容易就相信了希特勒的外交口号，就是民族自觉跟欧洲和平。希特勒说，我要的这些地儿都是德意志民族生活的地方，我就只想收回我的祖业。张伯伦知道为了英国的长治久安不能对希特勒一让再让，但是他不能逆民意而动。有同学问说，那张伯伦就死磕了能怎么着啊，是吧？我就跟你希特勒死磕了，管你民意不民意呢，我怎么着啊？那样的话希特勒没完，张伯伦就完了，就会被自己的这个议会选下去，就没到选举的时候民意激烈反对，他贵为首相也不能搞一言堂啊，因为这个搞不好议会就来一个什么不信任投票之类的。当然咱今天不是给这个张伯伦翻案了，老小子确实犯了很多错误。不过随着这么多年历史学家的深入研究，可以发现张伯伦绝不像某些历史教科书上写的似的那么不堪，说他就等于绥靖政策，说他就是绥靖政策的符号，这就是让他背锅啊。你想，如果当时就张伯伦一个人是糊涂蛋，英国老百姓、英国议会都那么明白的话，那一贯主战的丘吉尔早就上台了。因为丘吉尔当时总是发表反德主战的言论嘛，他被英国人称为恶棍啊，英国人觉得他恶棍，连国王都巨讨厌他。你看最近刚演的那个 英国那电影《危机时刻》是吧？国王都不愿意跟他握手，一直到慕尼黑协定，张伯伦都是作为和平使者而受到上上下下广泛的赞誉的。所以张伯伦如果在慕尼黑摆出强硬姿态，估计回国就得被英国人当作战争贩子给骂死啊！所以牺牲捷克斯洛伐克来减轻英国的危机是他唯一的出路。绥靖政策这个词儿本身就是张伯伦提出来的，就是为了告诉英国内部说我这么做就是安抚一下德国，后来被引申成这个纵容侵略姑息养奸。所以慕尼黑协定签订之后，张伯伦没有陶醉在和平的幻想当中啊，利用这段时间加速英国重整军备的计划，尤其是大力建设雷达防御计划和皇家空军，为后来的战争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反倒是希特勒飘起来了啊，迷之自信了，因为他达到了和平年代人生的巅峰嘛，只靠阴谋诡计就获得了这么多胜利，大大扩充了德意志帝国的版图，又让他的反对派闭上了嘴。希特勒名义上是被选出来的，但是咱们讲过，当时德国没有民主根基，希特勒上台的过程充满了权术和暴力，上台之后尤其当了元首之后，那更是绝对的独裁者，不管德国人民还是任何其他组织都没有权力来制衡他，哎，也没有手段啊。所以希特勒做任何决策的时候不用担心自己的支持率下降，谁不选我枪子就选谁，不用担心这个下一届还能不能当选，这想都不用想，他完全根据自己的判断和意愿来决定德国的走向。咱刚才说的这个张伯伦的那些逻辑啊，希特勒完全不能理解，那他体会不到民主国家的领导人每做一步都要盯着民意。这样一来，希特勒就以自己的逻辑来推测张伯伦，到慕尼黑为止推测都对，虽然这背后的原因不对，但是结果是对的，他就更膨胀了，经常把自己跟俾斯麦跟腓特烈大王相比。再往下走他可就要犯错了，38年9月纳粹德国根据慕尼黑协定吞并了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这时候呢，希特勒跟大家保证说这是我最后的领土要求啊，所以张伯伦回国才跟老百姓讲我带回了整整一个时代的和平。可是刚半年转过来年39年3月捷克斯洛伐克其他领土被纳粹德国全部吞并了，这看似是纳粹对外侵略的一小步，但是英国人对德国的态度180度大转弯。要知道张伯伦的绥靖政策是建立在希特勒和平保障的基础上，仅仅刚刚半年就被打脸了啊，让张伯伦和英国人都觉得受到了巨大的欺骗。不管对纳粹认识是深是浅，这个时候所有的英国人至少都知道了希特勒是个大骗子啊，所以英国舆论一片哗然，民意迅速的转向强硬，张伯伦就立马不绥靖了，立刻发表主战讲话，高调表示如果德国进攻波兰，英国要进行武装干涉。当然他没能拦住希特勒，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就是咋呼，不会真的为了波兰跟德国开战。他的这个理由也主要就是这么几点啊。首先从思维的这个惯性来说，几年下来面对德国这么多次讹诈，英国没有实质性的反对，所以这次应该也就是做做样子。另外呢，在这个更重要的从纯粹理性的这个考虑来说，39年英德开战比38年困难得多，捷克斯洛伐克是资本主义世界第七工业强国，国力在意大利之上，这个时候已经被德国吞并了，一年前英国不愿意为捷克开战，那现在更不应该为了比捷克弱小的波兰而与比捷克强大的多的德国开战。按照希特勒作为独裁者的逻辑来想是顺理成章的，但是他是作为德国的绝对当家人的角度去权衡双方的现实利益和力量对比做的决定，他不能理解张伯伦。张伯伦宣不宣战不完全是理性的权衡，其实是英国民意的一个缩影。经过捷克斯洛伐克之后，英国人已经视希特勒为魔鬼，如果希特勒和里宾特洛普多看看英国报纸，多听听英国广播，就会知道张伯伦对德国宣战其实是必然中的必然。所以就有了希特勒开头咱们讲质问里宾特洛普那一出，不过再怎么质问没用了，大战爆发了，是纳粹德国在外交上彻底的失败，归根到底是源于希特勒对英国严重的误判。非常讽刺的是，希特勒和 其他国家独裁国家的独裁者们彼此看得非常清楚，大家逻辑一致，所以希特勒一心想拉拢西班牙独裁者佛朗哥。佛朗哥呢，名义上一直保持独立，既不敢得罪德国，又不愿意给希特勒当炮灰。希特勒也知道不可能完全控制西班牙，只要你别把这个直布罗陀送给英国人就行啊。所以双方很容易就达成了默契。那这更不用说希特勒跟斯大林了。啊，希特勒从写《我的奋斗》的时候就把苏联当作最大的敌人，斯大林对此也是一清二楚。但是双方照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而且心里也都知道这条约早晚得作废。哎，咱哥俩早晚要开战，但是表面上你情我浓，当然这都是权宜之计，简直比这个《三国演义》还好看得多。所以第一个误判导致二战爆发。紧跟着希特勒就对英国又出现了第二个误判，啥呢？就是他不能理解英国一旦依据民意选择参战，就会以坚定的决心战斗到底，即使付出巨大牺牲也在所不惜。道理也特别简单啊，因为这个参战决定是全体英国人上下一致做出的选择，所有可能付出的牺牲英国人都想到了啊，一旦决定了，英国人就会心甘情愿的愿意付这个代价。所以即便在欧洲大陆一败涂地，最强的盟友法国瞬间崩溃，甚至本土遭到狂轰滥炸，英国也不会如希特勒所愿回到谈判桌上。这个时候的这个英国首相从张伯伦换成了这个一直主战的丘吉尔，与其说是丘吉尔主战理念的胜利，其实是英国民意转向的缩影。当然了，这里边这个有矫枉过正的事儿啊。为了表示战斗到底的决心，丘吉尔上台前后呢，先后主持了几件事，几乎都引起了军事外交双重灾难。39年年底，苏联入侵芬兰，丘吉尔计划援助芬兰来牵制希特勒的后方啊，因为这个时候苏联和德国是盟友，结果呢造成苏联和英国进一步猜忌。同时呢，丘吉尔用水雷封锁挪威领海啊，想要切断这个德国跟瑞典的海运线路，结果导致挪威内部的反英势力趁机和希特勒勾结，里应外合，让希特勒占了挪威。当然最登峰造极的是后来的弩炮行动啊，英国人为了怕法国投降之后舰队被希特勒占有，所以这个向昔日的盟友法国开火，导致后来解放法国的时候英国军队也极其不受欢迎。这些看似得不偿失的行动的背后，实际上都能看出来当时英国高涨的战斗热情。希特勒一直认为啊，英国人算是不多的可以跟日耳曼人并列的优等民族啊，应该以理性著称。在他看来，这个时候英国再怎么权衡利弊，也应该跟德国议和比较划算啊，我们以后还可以一块对抗苏联嘛，这不是也符合这个英国人事先祸水东引的这个想法吗？所以即使战争爆发之后，希特勒一直都没断了念想啊，一方面在战场上步步紧逼，另一方面不断的通过各种渠道，比如梵蒂冈啊、瑞典啊，甚至美国呀，向这个英国抛橄榄枝啊，尤其是82岁的瑞典老国王最热心，亲自跟这个丘吉尔联系，劝他跟德国议和。丘吉尔答复说，只要希特勒先生愿意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卢森堡、比利时和法国的自由与独立，咱就可以谈判。而且呢，丘吉尔电令英国驻美大使绝不能跟德国进行任何接触。当时的这个希特勒呀，真的是无比的困惑。在给这个墨索里尼的一封信里啊，他说跟英国人讲理啊没用，我向他们提出了各种妥协甚至合作的方案，得到的呢却是难堪的对待。我相信任何理智的呼吁都会被他们拒绝，因为现在统治那个国家的人是个疯子。这个疯子说的是丘吉尔。不过希特勒还是没死心，这封信写了之后没几天，他在柏林一个剧场发表演说啊，里边有一段啊特别有意思。他说，现在我从英国听到要求继续战争的声音，但这不是人民的声音，而是政客的声音。这些政客说，即使英国沦陷，他们也要到加拿大继续战争。先生们，我对于这种无耻的政客是深感厌恶的。丘吉尔先生无疑可以去加拿大，那些热衷于战争的政客的金钱和子女早就去加拿大了，但是他们将带给英国人民巨大的灾难。英国这个我不想毁灭甚至不想伤害的伟大帝国将因为他而毁灭。现在我的良心让我有责任再一次向英国呼吁，拿出理智和常识来， 我认为我是有资格做这种呼吁的，因为我不是祈求恩惠的被征服者，而是以理智的名义说话的胜利者。我看不出任何继续战争的理由。所以你看没有，不知道你们怎么想，是吧？我都感动得快哭了，我真的是超级佩服希特勒的演讲天才。我要是英国人，我怎么着也得心有所动吧，啊，政客们愿意打仗，他们把老婆孩子钱都转到国外去了，是吧？他们跟这当裸官，让我们替他陪葬，那当然不能打。但是当时很多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也都认为英国会接受和平啊，仗都败得这么惨了，人家给你城门大的脸，你别不兜着。希特勒还专门派人啊往英国撒传单，拿飞机撒传单，干嘛呢？把演讲全文翻译成英语，生怕你们听不见看不懂。英国政府啊压根儿就没想隐瞒，第二天就在报纸上全文刊载了希特勒的演讲，然后就没然后了。丘吉尔政府压根懒得搭理安的，倒是 BBC 的一档节目里边啊，广播员给答复了一下，他说：希特勒先生，你的演讲稿收到了，今晚我再次为阁下效犬马之劳，请允许我告诉您我们对您所说的理智的呼吁的想法。尊敬的元首先生，我们将把它扔回给你，塞进你那张恶毒的臭嘴里。据说当时很多德国高官围坐在收音机旁等着听英国的答复，听到这些之后是面面相觑，这不能理解。所以此时此刻希特勒才算彻底明白英国人的抵抗决心，但是他到死都不明白英国人为什么非要这么做。于是呢，这第二个误判就带来了一个更严重的后果。希特勒想当然的认为英国人一直不肯投降是还有别的念想，是吧？哎，铁了心跟德国为敌，因为他有别的希望。所以当时德国陆军总参谋长就哈尔德大将在日记里就说，是吧？说希特勒那段时间经常自言自语，说英国人一定是等着美国和苏联采取行动。然后希特勒顺着这个思路往下一想，美国咱够不着，隔着大西洋呢，那先把苏联办了吧。所以德国就在英国没有屈服的情况下转回头去跟你情我浓的苏联开战了，也就从此走上了一条不归路。他是想当然的认为，是吧？那你不是啊？你不肯投降，不了解你的民意，然后他觉得啊，你有个念想是啥？你不是觉得苏联撑你吗？我把苏联也打趴下，我看你投降不投降。所以希特勒看不懂英国带来的这两个误判，直接就把德国和全世界拉进了战争的深渊。今天我们放眼世界历史，各个国家的人由于政体和思维方式不同，经常出现各种误判。像希特勒这种因为不理解民主国家而对英国产生误判的事儿，既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咱举一个希特勒最好的好基友斯大林的例子。朝鲜战争之前，美国总统杜鲁门多次表示，说美国在亚太的防御圈不包括韩国啊，斯大林就据此认定美国不会为韩国流血，就同意了金日成武力统一朝鲜半岛的计划。但是金日成的进攻很快就引起了美国舆论的极大反响，强烈要求说咱们不能抛弃盟友李承晚，所以杜鲁门的态度立刻180度大转弯，瞬间就变得强硬了起来。人民要求强硬，你不硬也不行，不硬吃伟哥的。紧跟着美国就坚定不移地投入了战争。当然朝鲜战争的结果实际上是没有赢家，但是追溯起来可以说斯大林对美国的这次误判导致朝鲜战争的直接原因。毕竟没有这个苏联的支持，借金日成俩胆儿，他也不敢去打韩国，所以呢，就导致了朝鲜民族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悲剧。今天这集节目啊，稍微有点长啊，我想说的是呢，大家以后不管是看历史还是看时事，都要明白，像民主国家这种选举出来的政府和领导人，他们说什么话、做什么决定的依据和逻辑是什么。其实相比于国家利益、世界和平、人类未来这些虚头巴脑的东西来说，选票才是决定这些人能不能继续坐在现在椅子上的东西。所以为了选票，首相说的话可以不是自己的真实所想，比如张伯伦，总统也可以完全不管自己之前是怎么表态的，比如杜鲁门。不管你喜不喜欢，也不管希特勒、这个斯大林、金日成们能不能理解，这都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种特点。希望这个听了这期节目啊，咱们听众能多明白一点啊，能对理解世界上的事件，甚至是判断未来世界上要发生的事儿有所帮助。好了啊，今天的这个特辑节目呢就到这儿，希望大家喜欢，咱们下期再见。 大家好啊，又到这个二战特辑的这个节目了。今天的特辑节目呢，咱们跟大家说一说大家津津乐道的这个陕西战。喜欢军事历史的朋友啊，听到这个词儿就已经嗨了啊，热血沸腾了。陕西战呢又叫闪电战，这是说呢20世纪战争史啊不得不说的一个事儿。只要你讲20世纪战争史，这陕西战是绕不过去的，也是我自己特别感兴趣的这么一个事儿。尤其是二战初期的德军啊，那可以说呀把这个陕西战的风头啊这个出尽了。一说起这个陕西战，大家能想到这隆隆推进的坦克，呼啸而过的这斯图卡俯冲轰炸机，闪波兰、闪西欧，然后闪苏联，都闪成功了。那么这个闪击战为什么叫闪击战？它怎么来的？它到底牛在哪儿？今天呢，咱们就聊一聊这些话题。之前那个特辑节目咱就讲过，一战的时候在西线，德国跟英法呢陷入了艰苦卓绝的消耗战。其实自古以来，任何战争都是消耗战，拼的就是国力。但是一战西线消耗战最大的问题在哪儿呢？是你这个消耗啊得不到任何回报。面对战壕、机枪、铁丝网这三件法宝组成的防线，任何血肉之躯的进攻都是徒劳的，甚至是耗子舔猫作死。凡尔登战役绞肉机，德国被绞死了43万人，最多的时候向前推进了10公里，也就相当于从公主坟到复兴门就这么个长度，而且也没能突破这个法军的防线。后来法国人几次反攻把阵地收复了，当然法国也没少死人，所以双方就为了这么点土地来来回回往里死人，这不行啊。将军不答应，士兵的士气更受影响啊，如果我为国家牺牲的值，啊，一下拓地千里也行。好家伙，死这么多人，明天你要还是在这儿，终点就是起点，你这有啥可干的？所以一战期间的军事家们绞尽脑汁就在琢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如何能够突破敌人的防线，让军队重新机动起来，机动作战。所以为了这个想法啊，那么双方就非常的努力的付诸于实践。因为在这个一战的时候，西线绝大多数是德国人进攻，英法防御，所以德国人想的主意就比较多。一开始就是常规思路，大炮轰啊，然后轰完了之后起这个步兵上，很快不行。为什么不行呢？因为英国人、法国人也不傻，马上就发明了很多方法来对付你这个炮击。比如战壕是修得很有学问的，战壕绝不能修成一条直线，而要弯弯曲曲。为什么呢？如果你修成了直线，一颗炮弹掉进战壕，冲击波和弹片就横扫了。你不能修成一条直线，要弯弯曲曲。另外也不能是简简单单的一条沟，里边除了各种这个加固排水的结构以外，还普遍得有这防这个炮弹破片的掩体，使炮弹的杀伤力大大的降低。而且这个每一次炮击过后，地上被炸得坑坑洼洼的，跟月球表面似的，一下雨就泥泞不堪，再炸深点地下水都出来了，所以反而阻碍了进攻一方部队前进的速度。既然这个物理的方法不好用，德国人呢就用化学的方法，什么呢？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毒气战。早前啊，这个英法士兵啊连像样的防毒面具都没有，直到后来参照缴获的德国防毒面具，才开始生产这种橡皮的防毒面具。一战中常用的毒气就是这个氯气、光气、芥子气，那么这个呈现黄绿色的呢就是氯气，而这个光气呢无色透明，但是有一种腐烂的稻草的这种味道，比氯气的毒性大10倍。如果碰见这两种气体，你就得赶快找东西捂住口鼻啊，哪怕拿毛巾滋泡尿捂嘴上呢。碰到了芥子气你就惨了，芥子气号称毒气之王啊，就是前95年麻原彰晃在东京地铁里干的那个，到现在都没有特殊的解药啊，你必须得全身防护，沾上身体哪儿都不行。希特勒就是沾了芥子气眼睛瞎了进的医院嘛，啊，等他的那个纱布拿掉，战争结束了嘛。但是使用毒气啊有很多问题，首先是受风力和环境的影响太大，其次呢是对方加强了防护之后就没什么效果，还容易误伤。 因此这个德国人呢后来就发明了这个风暴突击队，被好多这个以后的影视作品神话的部队，其实就是小股精锐部队在大规模进攻之前渗透到敌人的战壕里，破坏什么机枪点啊、指挥所呀、之类的。装备的武器很独特，冲锋枪、防弹衣、铁锹啊，甚至还有这匕首，非常适合堑壕战。但是这风暴突击队的实际效果，哎，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毕竟精锐部队也是人，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相比德国人，英国人对付这个堑壕战的方法倒比较靠谱。啥玩意儿呢？坦克可以无视机关枪和铁丝网，直接碾过战壕，天生的是这个堑壕战的克星。但是呢，前面咱讲过，一战的时候啊，德国一直是保持着攻势啊，是因为自己内部的原因才战败的，所以英国坦克使用的范围并不大，而且这个时候坦克自身问题很多，速度慢，故障多，没特别引起人们的重视。你像英国首批参战坦克48辆没开到战场，坏了30辆啊，真正上战场才18辆坦克。大家呢眼睛都是盯在这个突破战壕这个事儿上，一直到战争结束，西线都没有哪怕一次战役是真正突破了对方的阵地。所以对于坦克的作用，尤其是在突破了敌人战壕之后还能干啥，大家呢都是比较迷茫的啊。因此有人讲这个一战是最乏味的战争嘛，四年都这么打。战后欧洲进入了和平时代，还是有那么几个有心人啊琢磨下一次战争怎么打。大家都觉得这是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了，结果还有人琢磨下一场战争怎么打。最有意思的呢，这几个人还都不是德国人。第一个，英国的约翰·富勒少将，哥们儿一战的时候就是一个坦克吹，就是计划呢在1919年的时候动用4000辆坦克突破德军防线，没来得及他实现，德国就投降了。战后呢他仍然到处呼吁啊，说未来的战争主角是坦克，不过英国军队里呢没人听他的，所以富勒呢干不下去就退役了。后来呢写了很多书宣传他的这个装甲战理论，其中最牛的就是他预测到法国的这个马奇诺防线啊没毛用，那看着很强大，驴粪蛋表面光，不幸呢被他言中了。还有一个英国人是富勒的好朋友，叫利德尔哈特。这哥们呢是这个一战之后退役的，那但是他退役的时候只是上尉啊，跟富勒这个少将是没法比的。利德尔哈特是特别牛的一个军事记者，给好多报纸当过顾问，二战后呢写了一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直到现在是非常好的一本二战史书，隆重推荐大家去读一读啊！我当年买的时候这套书才5块钱，上下册是吧？我高二的时候买的。你一翻开这书，人家说开战之前我就跟埃登爵士说过什么什么什么，我跟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元帅说过什么，我跟什么什么爵士说，这人太牛逼了。另外就是我们熟悉的很多这个，比如像隆美尔战时日记，这是战后利德尔哈特给整理发表的。这哥们呢在一战之后也写了好多书，他也写过一战史，跟富勒一样也是个坦克吹。不过要说起这个坦克吹来，就是利德尔哈特跟这个富勒哥俩捆一块儿，也不如再往下的这位有名，谁呢？法国人戴高乐，后来第五共和国总统。戴高乐34年就写了一本书叫建立职业军，就提出要建立一支结合机动能力和毁灭性火力，既能够主动出击又能出奇制胜的装甲部队。后来这个德军反击西欧的时候啊，戴高乐已经是准将了嘛，指挥法国第四装甲师打了一场漂亮的反击战，给法军呢挽回了一丢丢的这个颜面。富勒、哈特、戴高乐啊，三位大神提出来的新思想，最核心的一点就是啥呢？坦克在未来不再是一战时期那样仅仅用来配合步兵突破防线的，而是选择敌人的薄弱点集中突破，突破以后还能进行大范围的高速突击，把对方的部队分割包围，切断他的指挥补给，让敌人陷入混乱，然后再由后面跟上的步兵慢慢的去消灭，甚至最好就直接接收俘虏。为了实现这个理论，这三位大神呢不约而同的指出，坦克必须是未来陆军的核心啊，要建立独立的装甲兵，这个兵种必须围绕坦克建立独立的装甲师甚至装甲军一级的单位， 给装甲师呢配上这个步兵、炮兵、工兵、空军等辅助兵种，大家都围绕着坦克转，形成这么一个以坦克为核心的作战体系。其实英国和法国呀，在很多和坦克有关的事儿上都是占了先机的。坦克是英国人发明的嘛，一战结束的时候是拥有世界上最丰富的坦克作战经验的，而法国呢是欧洲传统的陆军强国，一战后期呢也造了好几种这个坦克，尤其是著名的这个雷诺 FT-17 轻型坦克，只有7吨，别看不大，但是是现代坦克的鼻祖，张作霖的奉军还买过好多呢。啊，小日本最早的那95坦克，小豆坦克也是仿的这个 FT-17。一战呢时候坦克刚刚诞生，所以坦克到底应该什么样，大家心里是没谱的。最早的英国坦克就是一个菱形的大盒子啊，履带是过顶的，后边还带一大转向轮。今天的英国装甲兵的标志都是那个菱形大盒子那种坦克，是吧？履带从顶上走的。德国的 A7V 坦克更奇葩，里边有18个成员，分两波，是吧？能踢足球了。但是这个雷诺 FT-17 驾驶员坐前面，发动机在后边，最重要的呢，上边有一个360度能转的炮塔，乍一看跟今天的坦克已经很像。你别小看这个炮塔，安了炮塔的坦克就意味着在冲进敌人阵地之后可以各个方向射击，这就解决了以前坦克容易被人从侧面接近啊，然后炸毁啊，就解决了这个问题，为坦克能够更加独立的作战提供了先决条件。按理说天时地利人和全具备，闪击战应该诞生在英国或者法国，可惜呢这个时候的这个两个国家的军队啊，都是一帮老将军当道，大胡子大肚子，不戴眼镜看不清地图，自杀找不着太阳穴，就这么一帮人，一战的经验是他们最大的资本。这些老将军说，坦克是会动的美妙的机械化玩具，飞机能干的事儿，战马都能干啊，他们就是这么认为，欠发欠豪，这是最好的办法。所以他们的思想已经是不折不扣的完全的落后了，那上面那三位大神的理论在这些老将军这儿压根儿行不通。其实你说这些人完全不重视坦克吗？也冤枉他们。二战之前法国就拥有世界上数量最多的坦克，3100多辆，可是这些坦克都是按照一战的这个思路平均分配给步兵部队这么部署的，最高级编制就是坦克团。所以咱们说这个墙里开花墙外香啊，戴高乐那本书啊在法国就卖了700本，富勒和哈特这两位英国大神的书啊在英国估计也没几个人看，但是这几本书到了德国，我靠，不得了了，给憋着劲儿想打赢下一场战争的德国人巨大的启发。德国人建立早期装甲部队的文件里就大段大段的引用这些书里的内容，这个时候就该德国的装甲兵之父登场了，这就是大名鼎鼎的纳粹德国三大名将之一海因茨·古德里安。至今德国的国防军装甲兵司令部坦克博物馆里挂上的照片，这不是给纳粹还魂，古德里安也不是纳粹党员，而是致敬他对创立独立装甲军这个兵种和装甲作战理论的这种贡献。一战以后，这个古德里安本来是负责研究后勤部队的摩托化问题，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断了探索新的这种作战形式，所以他读了刚才那几位的著作之后，哇，醍醐灌顶，茅塞顿开，很快他自己的理论著作就出版了，那这就是著名的《注意坦克》这本书。古德里安在这本书里就总结了未来坦克作战的要领，提出第一，要建立独立的装甲部队，装甲部队要以坦克为核心，配合上各种辅助兵种，在战斗当中要密切协同，所有的坦克应该装上无线电，跟坦克配合的得有步兵、工兵、炮兵，这些兵种最好也进行机械化的这个升级改造，步兵、工兵得坐在装甲运兵车里，需要的时候可以随时下车作战，炮兵要装备自行火炮，跟着坦克一起前进，遇到坚固工事的时候随时帮助坦克给轰掉，再不行就召唤空军的飞机来解决问题。第二呢，就是要在敌人意想不到的时间地点集中大量的坦克进行奇袭。第三， 是一旦突破敌人的防御，坦克应该以最快的速度向前冲，尽最大的可能去包围敌人，不要担心敌人能侧翼反击。为什么呢？因为你坦克往前冲的速度越快，敌人陷入的混乱就越大，越难以判断我方这个时候的主攻目标是哪儿，难以建立起新的防线或者组织反击。而且一旦补给线指挥所被打掉，敌人的士气就非常容易崩溃，所以速度是坦克部队自身安全的最大保障。问题是一战结束了十多年了，德国军队是一帮老帮菜把持的，所以古德里安郁郁不得志，直到希特勒上台算是拨开云雾见青天了。为什么？德国重整军备，他的理论迎来了机遇，经过多年不懈的努力，古德里安的梦想得以实现了。1934年德国秘密部署了一号坦克，以前德国装甲兵演习是卡车蒙上帆布冒充坦克，好奇的儿童经常拿铅笔戳破这帆布看看里边啥玩意儿啊，原来就是卡车，是吧？现在终于有铅笔戳不动的真坦克了。同时呢，按照古德里安的构想开始组建独立的装甲部队。这里边不能不提到啊，德国在战前的好基友苏联啊，因为都是被主流世界排斥的嘛，一个战败国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都被排斥，所以苏德两国在战前有密切的合作啊。除了这个苏联跟德国进行秘密的这个坦克技术交流之外，苏联还诞生了自己的闪电战大师啊，这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号称红色拿破仑呢。他1935年获得元帅军衔的时候才42岁，军事才华非常出众。图哈切夫斯基本来应该在这个后来的二战当中啊大显身手，跟这个古德里安啊曼施坦因啊同台较量一下。可惜呢，这个后来斯大林一肃反把他给枪毙了，所以他就再也没有这个机会跟这两位呢同台这个竞技了。那这也可能是这个很多这个军迷啊特别遗憾的地方啊。这个苏联第一批授衔五个元帅，让斯大林崩了仨啊，就留下了两个这个胡子很大脑子很小，作战地图都看不懂，天天跟着斯大林二锅头就花生豆啊，就是酒友弗罗西洛夫和布琼尼，留下这么俩草包啊。像这个图哈切夫斯基、布柳赫尔这些个这个叶格罗夫这些个能干的全被毙了。39年9月1号德国闪击波兰，这个时候的德国已经拥有六个装甲师、四个轻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的机械化部队。波军的这个战斗力和人数都远远不及德国，而且波兰地形又是以平原为主，所以这成了德国装甲部队最好的实战演习场。战争一打响，古德里安担任军长的第19装甲军如离弦之箭，嗖家就出去了。古德里安本人坐着装甲车冲在第一线指挥战斗。波兰战役结束了之后，西线英法联军居然没有从这场战斗当中学到一点现代化的理念，更没有意识到即将到来的危险。其实在闪击西欧的时候，我们前面讲了，德军总兵力、飞机、坦克的数量都不如法军，坦克质量也没有法国的好，因为德国人要快速突进，所以坦克不能造得太重太慢，必须得开得快开得远，又不能太费油，还得皮实不能爱坏。至于装甲和火力差不多就行，遇到硬骨头呢就群殴或者呼叫炮兵和空军。所以这时候德国坦克的主力啊是不到十吨重的二号坦克，一门20炮，一挺 7.92 机枪，还有19吨的三号坦克装50炮，最大的四号坦克也只有24吨重，装的是75炮。而法国这个时候已经有30吨重的 B1 重型坦克，那让这个德国人吃了这不少苦头。但是德国人是集中使用坦克，握成一个拳头，再配合上有经验的这个优势，法国坦克就只是个个击破的命。德国人开始进攻刚刚五天啊，法国总理保罗雷诺呀就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打电话说我们失败了。以前呢咱总是根据这个事儿呢说这个雷诺特别的软弱，其实这对于雷诺来讲啊是一个天大的冤枉。雷诺虽然只是一个政客，但是呢他是在当时啊，就他当总理之前，战前他就经常的敦促法国发展装甲部队。这个时候他是盟军当中少有的能够清醒的认识到机械化战争威力的人，反而是丘吉尔，其实他跟那些个什么法国的将军元帅一个认识水平，观念停留在一战时期。他就跟雷诺讲说，凭我的经验， 我觉得德军进攻五六天就会停下来等补给，咱们就可以反攻了，是吧？所以作为坦克的发明者英国人一直到二战结束都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用坦克，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这个陕西西欧是陕西战最辉煌的时刻，42天号称世界第一陆军强国的法国就投降了，纳粹德国三大名将古德里安、曼施坦因、隆美尔在这场战役当中是大出风头。当然了，这场战役的成功呢，三大因素，一个德军采用了曼施坦因的计划，几乎可以说是二战最出奇制胜的经典战役，英法联军完全落入德军的圈套之中。第二个呢，法国国土面积啊有限，公路铁路又太发达啊，给德国坦克呢创造了绝佳的表演机会。第三个是法国从总统到人民再到军队，上上下下充满了厌战情绪，抵抗意志极低，除了这个戴高乐打了几场像样的仗，其他人基本上就一触即溃。另外在这个政治方面，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无耻的不宣而战，后来陕西西欧的时候呢任意践踏几个中立的小国，这些因素都在客观上促成了这个闪电战的巨大成功。但是呢，巨大的成功有的时候会掩盖巨大的问题，闪电战也不例外。德国人呢被这个胜利冲昏了头脑，谁都就不再去想了，如果下一次再打闪击战的时候遇到敌人的国土大的没边，公路烂到不行，军队源源不断，怎么失败都不投降，那你这仗还能不能赢？大家都知道这说的就是苏联。所以法国投降一年之后，希特勒故技重施，对苏联这个曾经的同志加兄弟好基友不宣而战。在战争初期啊，由于斯大林同志的鼎力配合，德国人又打出了教科书级别的闪击战，坦克集群在飞机火炮的掩护下隆隆前进，不断刷新俘虏敌军的这个记录。明斯克战役抓了324,000，斯摩棱斯克战役抓了300,000红军战俘，基辅战役650,000战俘。但是苏联不是法国也不是波兰，几次大胜之后，德国人惊讶地发现苏联还有巨大的战略空间和源源不断的军队啊，这家走了这么老远了，上千公里了，这地儿咋还叫苏联？这要是在欧洲都打到伦敦了，恨不得是吧？这不行啊！再加上苏联恶劣的天气、糟糕的道路，哪有这个铺装路面，全是烂泥。德国人折腾了几次，不行了，闪击战闪不起来了，反而后面的这个防御战呢越来越矮板。倒是苏联人在战争实践中把闪击战理论升级了，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大纵深机动作战理论啊，涌现出了什么朱可夫啊、罗科索夫斯基啊为代表的大批的这个苏联版的这个闪击英雄，一路把曾经威风凛凛的德国人打回了老家。从波兰到西欧再到苏联，从德军的装甲师到苏联的坦克集团军，整个二战就是闪击战从理论到实战在逐渐成熟的一个过程。虽然装甲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大，但是闪击战核心思想一直没有变，什么呢？集中突破，快速迂回，多兵种配合。二战以后，苏联人取代了德国人，成了闪击战的掌门人。整个冷战时期啊，西欧各国包括跟苏联翻脸以后的中国都笼罩在庞大的苏联装甲集群的阴影之下。极盛的时候，苏联红军装备了54,000辆坦克。北约国家发展所有地面兵器的目的就一个，干嘛呢？消灭苏联坦克。这里边最典型的像武装直升飞机 A10 攻击机从空中消灭坦克，据说武装直升机跟坦克的战损比是1:18。但是一直到80年代，美军认为一旦开战，苏联人如果决定礼拜天晚上动手的话，礼拜一他们就能占领慕尼黑，礼拜三他们就能占领巴黎和雅典，礼拜六他们就打到英吉利海峡边上了。没等这个美国盟军从大洋彼岸赶来，整个欧洲就沦陷了。欧洲高速公路那么发达，那简直就为坦克设计的嘛。美国人认为一个礼拜北约军队就能被赶进大西洋，欧洲就能沦陷。直到苏联解体，终于这个 悬在头顶上的这柄达摩克里斯之剑啊，算是这个折了。那这个北约国家长出一口气，但是闪击战理论绝没有过时。91年海湾战争，以美军为首的多国部队1000多辆坦克给伊拉克来了一记漂亮的左勾拳，让人依稀看到50年前德军的影子。可以说呀，正是这个闪击战的辉煌，才让二战的战场不像一战那么沉闷，让咱们今天在节目里边对那些经典战役和闪击英雄们能够津津乐道啊。这就是这个今天的节目啊，希望大家能够喜欢。今后呢，我们还会在节目里啊单独介绍几位著名的闪击英雄啊，咱们到那个时候再见。39年的8月23号，苏联呢跟德国啊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名义上呢，这是苏联跟德国之间的条约，但这份条约里啊，实际上还有一个这个秘密议定书，规定德国、苏联在一定的界限内在波兰划分势力范围。这其实是20世纪最臭名昭著的强盗分赃协定。你们两国签订条约，你们把第三个国家给瓜分了，凭什么呀？是吧？这个，而且呢，更值得一提的是啊，就在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的同时，英法军事谈判代表还在莫斯科谈着呢。也就是说呢，苏联跟英法之间关于波兰抵抗德国的谈判还没结束呢，苏德之间就已经把瓜分波兰的条约给签了。这个苏德双方都知道，这个条约只是权宜之计，这两个帝国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是你死我活的。但是斯大林认为，如果希特勒能先跟西方英法各国打起来，经过消耗之后，德国的实力将会大大降低，到那个时候对苏联来说，德国将变成一个不再那么可怕的对手。所以想要达成这种局面怎么办？苏联先跟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你德国要侵犯就去找英国跟法国的麻烦，我苏联在旁边看着好捡便宜。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个条约苏联一直是否认的，二战后呢缴获了德国的这个文本啊，因为他用两种文本签嘛，苏联说那是伪造的。为什么呢？莫洛托夫啊特别聪明，他在签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本上啊，他在这个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德文本上签名的时候，用的是拉丁字母，而不是俄文的西里尔字母。所以他说这不是我签的，要我签，我应该是什么什么什么夫，是吧？哎哎，你我不可能这么写，是吧？就跟我签名，我不写汉字袁腾飞，我写一个 YTF， 那这不是我 ，YTF 多了，谁说 YTF 是啥，是吧？啊，有头发，是吧？要推翻，不都是 YTF 吗？是吧？哎，你这怎么能证明是我呢？啊，这是有头发签的，你找有头发去，是吧？因为莫洛托夫也知道，这个东西一旦公之于众，必将遗臭万年啊，所以他特别狡猾，那、啊、他用拉丁字母签字啊，签字。这个，但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之后，希特勒的心情特别兴奋啊，非常之激动。他在一次这个陆军指挥官会议上大谈他的战争理论，说这个要发动战争和进行战争的时候，是非问题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胜利，心要狠，手要辣。谁仔细想过这个世界的道理？它的意义就在于优胜劣败，弱肉强食。所以波兰的命运基本上就已经是确定了。虽然英法跟波兰签署互助条约，但没有获得什么实际的帮助。战争机器的按钮一旦摁动，一旦变红，很难停下来。希特勒只需要一个借口啊，你打波兰得有借口，你不能说我看着你不爽我打你，那你用什么借口来进攻波兰呢？这就是希特勒手下的得力干将戈培尔的强项。德国开始了超大规模的宣传战啊，20世纪30年代末，当时欧洲各国都感觉到可能会受到德国伤害，而在德国呢，老百姓认为的事实却恰恰相反。一位那个时候到过德国的外国人说，德国纳粹的报纸上啊叫嚷什么呢？搅乱欧洲和平的是波兰，波兰威胁武装入侵德国。你也许会问， 说德国人不会那么傻吧，他们能相信这些谎言吗？那你就去跟德国人谈吧，啊，你一谈就会发现德国人都是这么相信的。那那就是这就是宣传的结果嘛，啊，哎，宣传的结果，德国人看到报纸，听到广播，整天都在讲，哇，祖国在危险当中啊，这个波兰要进攻我们，所以德国人就相信了。随着战争的这个临近，这种宣传到了几乎疯狂的程度。1939年8月26日，柏林日报标题说，波兰完全陷入骚乱之中，日耳曼家庭在逃亡，波兰军队推进到了德国边境。人民观察家报，这是纳粹党的党报，相当于苏联的真理报。这个报纸头版头条用大号字体印着触目惊心的标题，说波兰全境处于战争狂热当中，150万人已经动员，军队源源不断运往边境，上西里西亚陷入混乱。与报界这种疯狂同步的是希特勒的顾问起草给波兰的文书，让波兰答应德国的领土要求。但是呢，战争需要一个直接的理由，光在报纸上忽悠给波兰人写信，波兰是不怕的。这个希特勒呢要造假，这方面他是高手啊，他跟手下的这个将领们讲说，不要再犹豫了，我的将军们，我已经命令国防军统帅部为你们提供足够的波兰军队制服。这就很明显了，是吧？在这盖尔泰堡头子海德里希的布置下，纳粹从集中营里找了10几个死囚，化好妆，穿上波兰军服，配上波兰武器。海德里希为这支队伍送行，跟他们讲啊，你们对国家犯有不可饶恕的罪行，但是现在给你们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什么戴罪立功的机会呢？就是一小队党卫军身穿便装，把这些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拉到距离波兰边境16公里的树林里处死，然后呢留下一名死囚，身着波兰军服的党卫军队员带着这个死囚冲到靠近波兰附近的格莱雷茨电台，这是德国的电台啊，然后占领这个电台，由一名会讲波兰语的德国士兵念了一个事先拟好的提纲啊，里边充满煽动性反德言论，宣布波兰对德国发动进攻，然后开了几枪啊，把那名穿着波兰军服的死囚打死，这就算波兰主动对德国发动进攻了。其实希特勒的这种手段是非常拙劣的啊，他就不怕世界舆论质疑吗？实际上这种拙劣手段不是演给世界人民看的，他是演给本国人看的，是吧？就跟日本那个918七七事变那个手段也很拙劣，自己炸毁那么一小段路轨，是吧？你号称丢了一个兵，是吧？你这以此为借口就挑起了918，挑起了七七事变，这一样手段一样的拙劣，是吧？所以希特勒这一次利用死囚制造波兰进攻德国的这个假象，一制造完毕，战争就不可避免了。1939年9月1日凌晨4:45，纳粹德国3个集团军群160万大军扑向沉睡中的波兰，天上2000架飞机，地上2800辆坦克。德国呢一共是投入了44个师，包括7个装甲师、4个轻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师。波军方面有7个集团军、870辆坦克、407架飞机、39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2个摩托化旅，总兵力100万。单是双方兵力对比，德国已占据明显优势，如果技术兵器对比啊，就占更大的优势了。而且德国选择在凌晨4:45发动进攻，这个点儿是人睡眠最沉的时候，夜里12点你还没睡呢，还斗地主呢，凌晨7点有起来遛狗的了啊，4:45一般人都在沉睡，除了个别撒夜上的，一般都在沉睡啊，军队的戒备也最松懈啊，而且一般人都有这种思想，我睡了敌人也该睡了，是吧？波兰人也这么想，是吧？我睡了德国人应该睡啊，他不能不睡觉哦。结果波兰遭到突然袭击，机场上400多架陈旧落后的飞机排列的整整齐齐，都被炸毁了，没有一架升空迎战，是吧？一夜之间波兰空军不复存在，八 800多辆落后的轻型坦克也不是德军的对手，更何况这些波兰坦克没有组成拳头啊，而是分散支援步兵，连排为单位支援步兵。另外呢，波兰的七个集团军一线平铺布防，没有形成战略纵深，德国人只要突破一点，其余全线崩溃啊！而且他绝大多数兵力都沿着国境线布防，一旦被突破，很难组织起纵深防御。波兰人的战术思想啊，落后了80年。美国南北战争时期，速射步枪发明啊，就那会儿咱中国人把它叫连珠枪，是吧？斯宾塞连珠枪不用打一枪一装弹了啊，而是这个它能这个打一枪一拉栓啊，就是速射步枪发明。速射步枪发明，用美国人的话讲，骑兵唯一能干的事儿就是下马给步兵做饭。一战的时候，大规模的骑兵混战就已经很少见了啊！如果你们看过那个斯皮尔伯格那个《战马》是吧？那片子你不就能看出来嘛，是吧？一战的时候，这种大规模的骑兵会战就很少见。但是由于这个20年苏波战争仍然以大规模骑兵作战为主，东欧大平原幅员辽阔，波兰、苏联这些国家卡车又少，所以呢，这个波兰这个时候呢仍然保留着大量的骑兵部队，11个骑兵旅。一般来讲啊，骑兵旅也就有个2-3千人，骑兵师呢也就是个3-4千人，而波兰的骑兵旅绝对是主力中的主力，王牌中的王牌。最精锐的波莫尔斯卡骑兵旅有12000人，是吧？这个比很多国家步兵师人数都高啊。旅长是恰文斯基中将，那、啊、这个级别相当高。恰文斯基中将那、啊、率领波莫尔斯卡骑兵旅作为主力，引导步兵突围。英勇的波兰骑士骑着高头大马，举着被阳光晒得雪亮的马刀和长矛，高喊着上帝保佑波兰，祖国万岁，义无反顾地冲向德军装甲集群。一开始德国人被弄懵了，我操，这波兰人马呀，这是勇啊还是二啊，是吧？马刀要来砍坦克呀，德国人都忘了这个射击了。当时德军当中也列编了少数骑兵啊，德国也有一个骑兵旅。这些人一看波兰同行，难免就技痒难耐啊，想跟波兰骑兵 PK 一下，纵马挥刀冲向波军。德国军队的马刀不到1米长，波兰这个骑兵手中的长矛3米啊，你想想是吧？马上就被波兰枪骑兵手中的长矛戳的是人仰马翻，德国装甲兵就缓过神来了，我靠！这不是勇，这是二啊！钻进坦克，开始开枪放炮，波兰骑兵全军覆没，恰文斯基中将阵亡。死的时候啊，手里还紧攥着镶了宝石的军刀。德军迅速突破波军防线之后，以每天50到60公里的速度向波兰腹地突进，这是人类战争史上空前规模的机械化部队大进军。在这场大进军中，德军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成功的实践了他的装甲兵理论，率领德国第19装甲军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他既是这个第四集团军的中路，又是集团军的攻击前锋。开战之后，古德里安率部迅速突破波兰边境防线，9月1号渡过布拉西河，9月3号推进至维斯瓦河，完成了对波兰走廊地区波军波莫瑞集团军的合围。德军的闪电战使波兰完全陷入被动挨打的境地，这是波兰人也是全世界第一次领教了闪击战的滋味。波军统帅部以为战争会像以前一战那样缓慢地展开，德军先用轻骑兵进行前卫活动，然后以重骑兵进行冲击，然后步兵跟上，哎，这么三板斧三件套是吧，哎，我按照这个对付这个的准备去准备。所以对德军大规模使用坦克和航空兵的闪击战毫无准备，并且呢，波军统帅部又对自己的军事力量过于自信，同时呢还指望着英法两国的援助啊，因此就把这个部队啊全部部署在德波边境。

啊，在德国入侵波兰的白色方案正式开打的时候，德国海军要负责摧毁波兰海军，封锁海岸线，堵塞港口，破坏波兰的海上航运，确保德国在波罗的海上的安全。长官指示克雷坎普上校把军舰停泊在但泽市北部郊区。为啥呢？这儿呢有这个有一个要塞啊，叫维斯特普拉特要塞，是波兰军队呢驻守的一个要点。所以德国军舰来到这儿，就是提前占领有利位置，然后等待正式开始的时间啊，也就是9月1号凌晨4点45分，好像这处要塞的波兰军队发动突然袭击。可是到了9月1号4点17分，就是开战前28分钟，德国海军的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就用4门283毫米主炮向600米外的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波兰兵营和阵地开炮。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枪啊，这不能叫第一枪了，第一炮其实就是在这儿打响的。当时但泽呀是国联管辖的自由市，既不是德国的也不是苏联的，所以这个波军在这儿的驻防人员少得可怜。驻守维斯特普拉特要塞的是波兰第209步兵团的一部，只有176名士兵6名军官，1门75毫米炮，2门37炮，4门81毫米迫击炮和22挺重机枪。维斯特普拉特要塞位于这个波兰的但泽港口，是个不大不小的小点儿。说是要塞，其实没有真正的防空洞或者地下隧道，只有5个混凝土小型前哨隐藏在半岛的森林和军营里面，再有呢就是一个有壕沟和路障的防御系统。9月1号5点10分，18架德国轰炸机摧毁了基地内的设施和全部飞机啊。为了保存实力，波兰海军所有的舰只奉命疏散到海上，只有2艘老式炮舰用他们弱小的5门75毫米炮支援陆军兄弟。为了这个攻占要塞，德国人除了动用战列舰上的280毫米和150毫米大炮之外，还调来了210毫米榴弹炮、105毫米加农炮和空中支援。维斯特布拉特要塞受到攻击之后，波军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向海尔半岛发出无线电讯息，求救，我们正遭到攻击。德军的这个射击呢引发了猛烈的火灾，8分钟之后，德军的战斗工兵炸毁了路桥上的铁路，由3个排精锐德国海军步兵组成的突击队自荷尔斯泰因号登陆，打算打波兰守军一个措手不及。这时候所有人都认为啊，这将是一场轻松的胜利，但很快德军发现自己陷入波兰军队精心布置的伏击点，德军受到隐蔽火力的攻击，同时地面的铁丝网有效地限制了德军的行动，波军士兵还用榴弹炮遏制住德军的挺进和攻击，并且几乎击中了荷尔斯泰因号战列舰的指挥所。德国海军步兵疯狂地向荷尔斯泰因号发送无线电啊，表示我们伤亡惨重，要求撤退。到了8点55分，德军再度尝试进攻，结果碰到地雷啊，倒落的树木还有铁丝网这些障碍物，更重要的还有猛烈的炮火攻击，德军再度失败。在这一天的这个战斗当中，波兰方面1人阵亡7人受伤，德国海军步兵16人阵亡120人受伤，总共投入行动的德军士兵是225人，可以讲是伤亡过半。要不是波兰军队指挥官苏夏尔斯基少校经过几次齐射之后下令节省迫击炮弹药，要不是这样，德军的伤亡肯定更为惨重。随后的几天里，德军用舰炮、重型野战炮持续炮轰半岛，把半岛打得跟月球表面似的。9月2号又用60架俯冲轰炸机进行轰炸，直接命中了波兰军队的5号警卫室，造成8名波军士兵阵亡。德军空袭造成的浓雾遮盖了整座半岛，也摧毁了波军唯一的无线电台和全部粮食供应。德军观测员认为没有士兵能在这场空袭中存活，但是接下来9月3号和4号的战斗当中，德军所有的攻击又被波兰军队击退， 在此期间，波兰国家广播局每个早上都向全国播放半岛仍在持续战斗，用这个消息来鼓舞士气。但这个时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德军是进攻受挫，其他战场却推进得非常顺利。这会儿呢已经达到了波兰首都华沙的外围，到了9月7号凌晨4点半，德军再度猛烈开火，一直到7点才停止啊，还用火焰发射器摧毁了维斯特普拉特要塞2号警卫室，1号4号警卫室也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被围困的波兰守军缺乏足够的药品和水，终于无力再战。9点45分，波兰守军举白旗投降。在维斯特普拉特要塞，波军的表现给德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波兰这个指挥官苏夏尔斯基被俘的时候，德军主指挥官坎贝哈尔德将军特别允许他继续保有他的佩剑啊，这是对一个军人应有的尊重。在战争爆发后一个礼拜，在维斯特普拉特要塞，仅有百余人的波兰军人成功牵制了多达3400名德军士兵和一艘战列舰。本来波军统帅部给维斯特普拉特要塞守军的指示是在进行12小时象征性抵抗后可以选择体面的投降，但是守军在战斗中多次击退德军地面进攻，1/3战士受伤，16人阵亡，德国方面则付出了20倍的代价。波兰守军足足坚持一周，当继续抵抗已经变得毫无意义的时候才宣布投降。二战结束之后，维斯特普拉特要塞成为波兰的国家圣地，受人瞻仰。除了维斯特普拉特要塞以外，最后一块波兰海军死守的土地是波兰海军总司令约瑟夫·温鲁格海军上将领兵驻守的海尔半岛。这个时候波兰政府都已经流亡罗马尼亚了，首都华沙都沦陷了，海尔半岛已经成为波兰海军最后一处基地。在让德国陆海军付出沉重代价之后，10月1号，温鲁格海军上将下令海尔要塞停止抵抗，并且率领士兵投降。这位温鲁格将军呢，出生于一个日耳曼化的波兰贵族家庭，他爸爸是一名普鲁士陆军少将。1918年波兰独立以后，温鲁格将军加入波兰军队，1925年开始呢担任海军总司令。德军入侵前夕，他策划了保存波兰海军实力的北京行动，跟这个咱们首都北京没有任何关系啊，使波兰海军在波兰亡国之后流亡英国期间还能继续与德国作战。温鲁格将军被俘之后受到德军极好的待遇，德国人一直希望他能加入德国海军，但是呢被他这个严词拒绝。德军的这个将军在战俘营里度过了整个二战的岁月，战后因祖国被苏联占领而流亡英国，直到90岁高龄才去世。对于波兰海军的英勇奋战，后世呢有这样的评价，说在1939年9月，波兰的海军将士们在波兰民族历史上书写了光辉的一页，强大而凶残的纳粹没有击倒他们，他们最后放下武器并不是懦弱贪生，而完全是由于听从上级的命令。波兰海军的红白双色旗帜将永远飘扬在七大洋之上。现在回过头来看啊，二战爆发前的那段日子非常令人感慨，享受和平的日子确实是可贵的，但是眼看战争临近还闭上眼睛继续享受和平，那就愚蠢了啊！这句话呢用来形容二战初期英法两国的表现非常合适啊。英法在德国对波兰发动进攻的时候仍然采取绥靖政策，两国执行绥靖政策归根到底是两国的人民呢也不想打仗。为什么呢？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留下了太多的恐怖阴影，两国的这个领导人呢包括老百姓都打怕了，实在不想再打了。同时英法两国作为战胜国，在国民心里又普遍存在的优越感，加上经济危机带来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欧洲和平反战思想甚嚣尘上。如果哪个政府胆敢鼓吹战争即将临近， 我们要为此全力做好准备，选民就会用手中的选票让他滚蛋。这种我不想打仗，战争就不会找上我的门的想法实在是太幼稚。民主国家的好处呢，是选民的意志多少会得到一些尊重。作为政客，你可以用各种手段欺骗民众，但你不能完全无视民众的意愿。在全民普遍厌战的情绪之下，英国首相、法国总理都不敢轻易言战。希特勒上台，德国扩军，英法两国裁军，削减军费。丘吉尔当时说嘛，英国政府陷于奇怪的矛盾当中，他们决定不做决定，决心不下决心，坚决犹豫不决，坚定不移的动摇，竭尽全力的无所作为，时间都被蝗虫吃掉了。但是呢，即便当时丘吉尔在台上，恐怕也改变不了现实。英国毕竟跟欧洲大陆隔了一条海峡，不用担心一觉醒来德国佬登陆上岸，毕竟当年拿破仑也没有渡过来，皇家海军实力非常强大，英国人是有一定安全感的。法国人花了10年时间修了一条马奇诺防线，在心理上感觉安全多了。军人考虑的不是德国人会不会打进来，而是能不能打进来。当时英法两国对战争形态认识不清，即使认识到战争迟早会爆发，这个仗怎么打谁都不明白。兵可以征，可以练，武器可以研发，可以制造，仗怎么打，战略指挥思想是最关键的。有一句话讲，失败是成功之母，但成功不一定是失败之母，成功的经验无法复制。英法两国是一战战胜国，成功的经验可以总结一箩筐。我们为什么打赢了？他们觉得这场战争的经验能用上半个世纪，是吧？一战初期，法国鼓吹大规模进攻，带来惨重的损失和失败，后来多次防御战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使得当时英法两国军界普遍认为未来战争不会摆脱一战的类型，就是在野战炮兵的掩护下，通过加强要塞，不间断的线性防御，杀伤敌军，成为法军最新的军事思想和行为准则，所有一切都是围绕着他作业的啊！用现代技术对防御工事进行改造，加以强化，登峰造极，马奇诺防线实际上就是这种思想的产物。这个时候英法两国在军事理论上跟德国相比整整落后了一个时代，对于集中装甲力量作战毫无概念，固执地认为战争是一战的重演。所以英法两国的高级将领竟然认为坦克是美妙的会动的机械化玩具，认为炮兵是战场之王。所以英法合比4国联军3000辆坦克只有3个装甲师，而且编制不全，一个装甲师300多辆坦克，没有步兵，没有炮兵，没有修坦克的，那您这3000多辆坦克一窝出去能回来几辆？尽管英法两国的有识之士，比如英国的富勒将军、利德尔哈特，法国的戴高乐将军呼吁要重视机械化装甲部队和空军相结合的威力，但是都被这个打压了。富勒少将早早就退役了，利德尔哈特是一个记者，写了著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戴高乐在二战爆发的时候只是一个上校。据说呢，戴高乐写了本书叫《建立职业军》，卖15个法郎，结果被德国人买了，翻译成德文，古德里安看了之后击节赞叹，付诸实施，说我们用15个法郎就打败了法国，实际上看的就是戴高乐的书啊。那些功勋卓著的一战老帅们这个时候都快老糊涂了，自杀都找不着太阳穴了，70、80岁了，早就没有了当年战场上的威风，而且对任何会威胁到他们固有思想和经验的新兴人类都保持着一种抵触厌恶的态度。老子当年打仗的时候你还尿炕呢，就这么一个感觉。就是这种感觉是吧，我在一战的时候指挥千军万马，你才是个连长啊，你现在教训我仗该怎么打啊。所以他们认为坦克飞机比玩具强不了多少，真正在战场上起作用的是大炮和堡垒。联军总司令甘莫林上将就是这种法国老将啊，他在战争初期发布的命令非常典型，说必须要等待敌人进攻，在由堡垒和堑壕构成的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面遏制住敌人。听完这个甘莫林这套命令的人就会认为这老家伙停滞在1918年了，他被冷冻了， 很难相信他在1918年之后又活了22年。他对军事科技、军事理论的演变毫无知觉，而且呢，波兰战役当中德国人用的闪电战你是看见的，要说你没见过这玩意儿也成，是吧？你看见德国人是怎么打的，你还这么干，他把这东西就自动给过滤掉了啊，熟视无睹。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虽然英法两国认识到德国早晚会发动进攻，但是在39年9月到40年春天8个月的时间，西线近代战争白白的把时间浪费过去了。与西线这种消极等待相比，东线就热闹了啊！德国动手入侵波兰的时候，早就跟德国商量好要瓜分波兰的苏联没动手。为毛呢？因为之前苏联跟波兰也签订了一个互不侵犯条约，现在动手啊，实在是说不过去，是吧？虽说我这人不要脸是出了名的，但这么不要脸我还得给自个找个借口。等到波兰政府让德国人打得出逃了，苏联找到体面的出兵理由了。苏联政府宣布，由于波兰政府已经不复存在，因此苏波互不侵犯条约不再有效。为了保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少数民族的利益，苏联决定进驻波兰东部地区。9月17号凌晨，苏联白俄罗斯方面军和乌克兰方面军分别在科瓦廖夫大将和铁木辛格大将率领下，越过波兰东部边界向西推进。转过天来，9月18号德苏两国军队在布列斯特里托夫斯克胜利会师。就这么着，斯大林和希特勒就瓜分了波兰，纳粹占领了波兰西部土地，包括波兰的工业区和大部分波兰人口，苏联占领波兰东部土地，双方呢，占领线是以布格河为界。实际上斯大林比希特勒多得了3000平方公里的波兰领土，但是因为这个波兰首都华沙被德国人占了，所以就说希特勒占了波兰，这其实呢是这个不确切的。尽管德苏两国在意识形态上互相怼啊，泼脏水，但是在吞并波兰的问题上异乎寻常的一致啊，完全要摧毁波兰的国家和波兰的文化。德国把2000万波兰人分成了2个省区，把他的占领区变成一个大劳改营，在那儿无情地实验他们的种族理论，把他们认为是敌人的通通送进死亡集中营。整个波兰德占区变成了劳动殖民地，特别是200万以上的波兰犹太人落到了德国人手里，纳粹极端仇恨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不仅仅是犹太人遭到了灭绝，普通波兰人也是德国人灭绝的对象。150万波兰人被迫离开家园，被送上卡车弄到新的地方，而他们的家园要腾出来给纳粹占领者。德国人给他们的这个待遇不如牲畜，没有饮用水，没有食物，很容易被饿死。波兰知识分子被大量消灭，孩子们被进行这个种族同化，接受纳粹的教育。苏联占领区啊，也没比德占区强多少。他们认为波兰是帝国资产阶级建立的国家，是劳工阶层的敌人，要对敌人进行灭绝。最主要的就是灭亡波兰的精英阶层、官员阶层。斯大林下令处决了至少1500名波兰官员。后来苏德战争爆发，苏联大片领土被德国人占领。1943年的4月，在德国占领区斯摩林斯克附近的卡廷森林发现4400具尸体，双手从背后捆在一起，脑后有弹孔。这些人都是被苏联人杀害的波兰军官，包括9名将军。苏联人除了杀害这些波兰人之外，大概还有100万波兰人被流放到了遥远的西伯利亚。比如波兰共产党政权最后一任首领雅鲁泽尔斯基，他的父母就是这样被流放的。所以有德国老兵讲啊，说挑起二战的标志是什么，是闪击波兰，但这事儿不是我们一家干的，还有苏联呢。所以1939年波兰就被苏联和德国瓜分了。波兰灭亡之后，希特勒把下一个目标锁定了丹麦和挪威。自北欧海盗时代以来，挪威水道就是一条兵家必争之地，而且呢，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铁矿石又是德国急需的战略物资。 因此德国和英法都准备在北欧采取行动，然而呢德国更加迅速。40年3月希特勒签署了入侵丹麦和挪威的作战计划，代号叫威西河演习。40年4月9号凌晨，德军不宣而战，派两个装甲旅入侵丹麦。当天凌晨5点，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召开御前会议，6点钟做出向德军投降的决定啊，因为丹麦实在是一个小国啊，他号召人民不要抵抗。丹麦军队打了4个小时，战死16个人，德军呢死了俩人，10个人受伤啊，小小的北方邻国就被德国占领了，几乎是兵不血刃。丹麦被德国占领的5年中最激烈的反抗啊，就是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每天骑着马在大街上跑一圈，告诉人民国王还在，因为他毕竟不是做德国的总督辖区，而是相当于这个傀儡国。德军入侵丹麦的这个同一天，挪威国王哈康七世凌晨时分被人叫醒。哈康七世是丹麦王子，到挪威做国王，挪威是1900几年才从瑞典手里独立出来的，所以他迎请外国王子来做国王，他哥哥就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啊，所以等于是哥俩啊。他被叫醒了，说咱们作为一个中立国已经被德国人强暴了啊，德国人还问咱爽不爽是吧，挪威现在已经进入了战争状态。国王睡眼惺忪的揉了揉眼睛是吧，问了一句啼笑皆非的话，说谁打咱们呢是吧，你告诉我谁打咱们呢是吧，挪威是个中立国呀是吧，为什么会遭到德国进攻呢？因为挪威的维尔纳克港是把瑞典铁矿石运到德国的唯一不动港，这项矿产贸易对于德国的军事工业至关重要，德国必须依靠瑞典的铁矿石来生产武器，同时英法也非常希望切断维尔纳克的通路。对于挪威人来讲，很不幸的是在盟国和德国之间他要选边站。本来希特勒呀没打算搭理挪威啊，但是这个海军司令雷德尔将军跟希特勒讲说，进攻挪威可以使瑞典的铁矿石运输线得到保障，同时呢可以使德国海军在大西洋建立海军基地，否则的话德国海军就会像一战那样被封堵在波罗的海里。希特勒对这个雷德尔的计划很感兴趣嘛啊，同时盟国也对挪威感兴趣，这样的情况之下德国进攻挪威不可避免，所以德国的散兵部队迅速占领了挪威首都奥斯陆和斯塔旺格的主要机场，陆军分别从维尔纳克、特隆赫姆、贝尔根、克里斯蒂安松等地登陆。挪威不像丹麦，毕竟是几十万平方公里的一个大国，有北欧海盗子孙的血性，决心打击入侵者，但是他们的防御力量非常之可怜，既无坦克也没有防空武器，海军拥有世界上两艘最古老的暗防舰，比中华民国海军都不如，而且这两艘暗防舰1918年以后就没离开过港口，是吧？快进博物馆了。他的国防部长主张和平主义，又有一个大间谍吉斯林跟德国人暗通款曲，军队总司令也很不称职，只有国王哈康七世坚决要求挪威人勇猛抵抗。结果德国军舰布吕歇尔号啊，在进入奥斯陆峡湾的时候被19世纪的加农炮猛烈轰击，别看大炮十分古老啊，但火力特别强，这艘军舰在挪威大炮打击下遭到重创，舰上的这个弹药库啊被引爆，1000多德国人被炸死啊，因为这布吕歇尔号是一艘重巡洋舰，可见挪威士兵抵抗顽强，但毕竟这个众寡悬殊，加上挪威人对德国的新式打法更不熟悉，所以战争失利，国王撤退到北方的临海雪原当中指挥战斗啊。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首都奥斯陆留下了一个权力真空，挪威卖国贼吉斯林建立伪政权跟德国人合作，英法军队在德国入侵挪威后5天到达了，但是呢很难有什么作为，他们装备也很落后，任务执行的一塌糊涂，英法两军之间的联络不顺畅啊，盟军跟挪威人之间的联络也很不顺畅，没有空中掩护，也很少有防空武器，对北冰洋地区的环境也不适应，整个是一团糟。更加离谱的是， 盟国对挪威的地理环境完全不熟悉，运送物资的时候要么送错地儿了啊，这是302的快递，他给送604去了，要不在路上就被毁了。这种情况之下，挪威之战就不可能打赢了。而不久之后，西线战役爆发，英法联军撤回去保卫自己的老窝，盟军在6月2号到7号匆匆撤退。哈康七世和他的政府啊，跟盟军一样漂洋过海，在伦敦建立了流亡政府，挪威就此沦陷在德国纳粹铁蹄之下。挪威被进攻之后不久啊，西线的平静终于被打破了。1940年5月10号拂晓，德国空军对荷兰、比利时、卢森堡三个中立国发动进攻，法国的机场、交通枢纽、军事设施、行政中心、工业目标也遭到了猛烈轰炸。武装到牙齿的德国军队跨过边境，双方等了252天，西线战役终于爆发。这场战役，德国累计参战兵力141个师，包括10个装甲师、4个摩托化师、2445辆坦克、3700架飞机，还有600架运输机、75毫米以上口径火炮7378门。英法合比盟军147个师，兵力比德国多，3100辆坦克也比德国多，3800架飞机，75毫米口径以上火炮14500门，几乎是德国的一倍。另外还有英伦三岛1000多架战斗机可供支持。实际上西线战役啊，英法合比盟军实力超过德国，除了飞机占的优势不大，像坦克、火炮都有明显的优势。但是德军备战非常充分，完成了各项作战准备，而且在荷兰、比利时实施了空降作战和其他的奇袭手段。5个集团军从北海到莫泽尔河一线发动进攻，没有正式宣战，德军就侵入了比利时、荷兰、卢森堡。卢森堡全国只有12个骑兵、400个步兵，德国一进攻他就投降了啊！两次世界大战都是这样，卢森堡是唯一一个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保持零死亡的国度。德国的装甲部队跟空军密切协同，本来应该大炮干的活都由轰炸机来干。德国空军在战役初期就建立了空中优势，夺取了制空权，地面部队特别是 A 集团军群内的作战地段内的部队更容易机动。德国首先发动进攻的是第18集团军，目标是尽快占领荷兰。英法联军计划荷兰啊的一线部队起码能顶上3-4天，因为这个国家河道纵横。但是联军没有想过河道上的桥梁一半被德军占领了，天堑变通途了，荷兰全国仅仅抵抗了5天。德国不但出动地面装甲师，空中甚至派出空降师占领荷兰的大桥啊，比如这个第7伞兵师就成为第一批踏上荷兰土地的德国兵，占领了马斯河畔的莫尔迪克大桥、法尔河畔的多德雷赫根大桥以及鹿特丹市的威廉大桥。荷兰人跟挪威人一样被打懵了，没有想到敌人会从天上来。鹿特丹地区的荷兰守军甚至把驱逐舰开过来抵抗德国伞兵，仍然被德国飞机炸掉了。在几座大桥的桥头，猝不及防的荷兰人都没来得及炸桥，有些碉堡内守军都没来得及做出反应，德国伞兵就以教科书式的近乎完美的战术动作夺取了至关重要的桥梁和碉堡，只付出了100多人伤亡的代价。紧接着德国第22空降师的增援部队到了，击退了荷兰陆军的反击，一直坚守到装甲部队的到来。德国伞兵部队除了夺取桥梁之外，还想拿下海牙和周围的机场，但是这个行动呢遭到了失败，因为机场抵抗非常激烈，连德国第22空降师师部的飞机都被击落了。荷兰人调了飞机、坦克、大炮围攻这些只有轻武器的德国伞兵，1500多名伞兵只好投降，被送到了这个英国，一直待到战争结束。啊，这帮人命不错，从40年就被俘，在战俘营待了5年，总算是活下来了。虽然德国伞兵付出很大代价，但毕竟为他们的主力，也就是装甲部队的会师提供了时间。5月10号战争爆发，5月12号下午，德国第9装甲师侦察营 在莫迪尔克大桥跟德国空降兵取得了联系。当晚第九装甲师和第七伞兵师主力会合，荷兰女王和政府只能匆忙转移。当时法国援军未到，荷兰军队总司令温克尔曼将军对形势又做出了非常糟糕的判断，他觉得荷兰已经被盟友抛弃了，所以在荷兰女王和内阁大臣坐上驱逐舰逃亡英国之后，温克尔曼丧失了抵抗意志，下令荷兰军队跟德国人谈判。双方正在谈判的时候，鹿特丹遭到一场大轰炸，有人说是误炸啊，甭管怎么说吧，25000多栋房屋被毁，上千人死亡，大轰炸吓倒了这个西欧小国。16世纪荷兰打从西班牙手里独立出来之后，没经历过这么惨烈的战争，整个荷兰抵抗意志崩溃，立刻投降。荷兰抵抗了5天，阵亡了2100名士兵，2700人受伤啊！特别是德国空军对鹿特丹的残酷轰炸，几乎摧毁了整个城市。在接下来的这个比利时和法国的战斗当中，成千上万的城市居民由于害怕遭受鹿特丹的命运而跑到路上准备逃亡，逃亡又不知道去哪儿，没有目的，没头苍蝇似的乱窜，结果严重阻碍了盟军的前进。跟法国人一样，比利时人呢也修筑了一系列坚固要塞来防守，最坚固的呢是位于阿尔波特运河和马斯河交界的埃本埃马尔要塞，这里有非常坚固的堡垒啊，配有2门120毫米口径火炮和多门75毫米火炮，这些火炮都是藏在堡垒深处的，可以随时伸出来向外射击。这个堡垒的坚固程度啊，即使是500公斤航弹直接命中，里边人也没感觉啊。那个时候的这个航弹最大也就是50公斤的啊，不像今天的飞机能带出9吨重的炸弹一颗，那会儿没有啊。所以呢，空中你大炸弹我不怕，地面上可以挡住任何进攻。没有想到5月10号凌晨4点半，42架德国运输机搭载空降兵向埃本埃马尔要塞发动进攻，9架滑翔机组成的小分队直扑要塞顶部，顶部是缺少防御的，所有的枪炮都对着平原，德军从天而降，仅有80人的小分队冲下来向巨大要塞发动进攻。进攻要塞的战术啊，德国人已经一遍又一遍的演练过了，这次打要塞一切跟演习的时候一模一样啊！他们把炸药塞进防守要塞的射击口和其他能够发现的所有要塞出口，射击口被封锁，里面的机枪手被炸死了，大炮也都完蛋了。1个小时之后，这座巨大的要塞就变成一个瞎眼巨人，根本无法阻挡敌人的进攻。实际上呢，要塞顶部布置了一些比利时军队的防空机枪，但是德国的滑翔机下落的时候悄然无声，因为滑翔机它没有动力，没有发动机，它不会呜呜，它不这么响。等守军看清对手的时候已经惊慌失措了啊，他以为是风筝呢，凑近了一看是滑翔机，根本就来不及抵抗，甚至是德国的伞兵指挥官都掉队了。从滑翔机里冲出来的德国空降兵还是在第一时间就解决掉了比利时守军孱弱的防空火力。德军用25公斤和50公斤的空心装药炸弹挨个摧毁要塞顶部的堡垒和枪塔啊，遇到关卡口和机枪射口就扔进去1公斤重的炸药包，要塞顶部的碉堡和一些次要目标相继被破坏。德国伞兵以比利时要塞碉堡作为临时指挥部抵抗比利时人的进攻，德国的轰炸机呢提供了火力支援，并且呢飞机空投弹药箱，几十名德国伞兵就压制住了1000多名要塞中的比利时守军。这个时候这个守军不敢出来啊，因为他不知道外面有多少德国人，德国人用炸药把各个碉堡的出口都封死了，守军就要在里边活活困死。德军以这个比利时的碉堡作为防御工事，挡住了比利时的援军，直到德国装甲兵跟伞兵会合，最后德军以6人阵亡、18人负伤的代价，摧毁了被认为坚不可摧的埃本埃马尔要塞。1200名比利时守军在几十名德军伞兵面前放下了武器，德国伞兵还占领了阿尔波特运河上的几座桥梁。比利时抵抗了18天之后宣布投降。从1939年到1940年， 波兰、丹麦、挪威、荷兰、卢森堡、比利时这几个国家呢，相继被德国占领，二次大战全面开打。与此同时，德军向法国发动了猛烈进攻。按照曼施坦因计划，德国呢穿过了阿登山区发动进攻。5月12号，七个装甲师到达了马斯河附近的色当。这个地方呢，它是这个临着马斯河，水流湍急，河道狭窄，特别是法比边界法国一侧，河岸陡峭，是一条理想的军事防线。法国军队在河岸上修了大量的防空堡，有上百座炮台。但是呢，为了这次行动，德军进行了几个月的严格训练。德国人非常清楚法国炮台的位置和每座炮台的大炮口径，因此法国这些防御工事看似难以攻克，实则不然。德国仍然是利用空军斯图卡俯冲轰炸机轮番不断地对法国这些堡垒进行轰炸。你的堡垒能打对岸的敌人，但是对空火力有限，防守马斯河的法国军队不久就停止了抵抗。德国军队通过战艇和架起的浮桥渡过了马斯河。当19装甲军军长古德里安渡过马斯河之后，他发现士兵啊完全是处在这种轻松的状态下。他遇到手下一个军官，这个军官跟他打招呼，还说呢这个禁止在马斯河上如此愉快的渡船啊，可见这个战役在德国人看起来啊非常轻松。一开始古德里安还有点紧张啊，觉得这些年轻指挥官太过于乐观了。但以后呢，事态的发展让古德里安意识到年轻军官们对形势的判断是正确的。德国坦克隆隆驶过桥面，很快就切断法国军队。法军的反击虽然十分猛烈，但是太晚了啊，他们配合的也非常差。虽然河边高地几次易手，但是呢，一开始德国军队就掌握了整个战局。法国动用大批装甲部队阻止德国扩大桥头堡，但是法国坦克速度慢，燃料供应线太短，而且法军的坦克呀缺少无线电通信设备，短短几个小时，德国坦克就击毁了50多辆法国坦克。这时候盟国空军赶来轰炸德国部队，但是德国防空炮火非常厉害，大量战斗机被击落。德军一渡过马斯河，装甲部队就在法国后方呈扇形展开向西推进。当时这个隶属于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的第7装甲师师长隆美尔将军啊，那会儿他还没有大展拳脚的机会，只是个师长。他描绘当时法国的崩溃啊，说在战壕里、篱笆里、公路旁的涵洞里，万分恐惧的法国人和法国军队乱作一团，到处都是这样的景象，军队和平民都在拼命逃，到处都是丢弃的各式各样的枪支、坦克和军用卡车，以及因无法挣脱缰绳而纠缠在一起的战马。当时率领法国第4装甲师的戴高乐曾试图进攻古德里安过长的战线，但是他看到了军事生涯中从来没有见过的景象，法国军队向南溃败，丢盔弃甲，被德国装甲部队追击。德国人还从坦克里探出头来冲法国人大喊，放下武器滚一边去，我们没工夫俘虏你们。当然后来美国人对意大利人也这样啊，所以戴高乐两次试图对古德里安进行攻击都失败了。古德里安回忆啊，说有两辆法国坦克成功的进攻到距我司令部只有1英里远的地方，他的司令部只有20毫米的反坦克炮来还击，所以他度过了很紧张的几个小时，但是法国人的攻势被遏制了。到了5月16号，法军防线被撕开了60英里宽的口子，通过这个口子，德国的坦克、装甲部队、摩托化部队蜂拥而入，就像1934年戴高乐在自己书里描绘的未来战争的场景一样，胜利来得这么快，连德国人都不太相信。德国后方司令部地图上呈现的是一条长而脆弱的深入法国内部的战线，后方的陆军总部的德国参谋们完全不能理解法国军队为什么溃败的这么快。德国后方司令部的将军们甚至担心他们的坦克进展太快了，会不会被法国人包了饺子。所以这个古德里安突破法国防线的最初几天，他发现部队前进被谨慎小心的上司阻碍了， 上司想留出充足的时间让步兵赶上坦克。古德里安说这不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用不着这样，他命令坦克部队全速前进，能到哪儿就尽量赶到哪儿。在这样的情况下，坦克部队无敌的英勇前进，所有的德国军人都意识到了这是一生中难得的好机会，所有坦克都向法国发动进攻，德国人把所有能带轮的车都开来了。这样一来，成千上万的法国难民被抛在身后的道路上。当时人们这个记载啊，他们驾着汽车或者推着手推车逃跑，虽然房子被炸得破烂不堪，但是呢在里面还能获得些许安全感，他们宁愿聚集在一起站成长长的队伍，暴露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之下。这时候没有办法了，政府和军队都不能保护人民了。到了5月20号，也就是德国对法国开战后的第十天，古德里安的先头部队就已经到达了亚眠和阿布维尔。十天的行军路程比一战时候一支部队4年的路程都要长。希特勒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得意，他的冒险计划创造了决定性的事件，改变了战争和帝国的发展趋势。这样德国就摧垮了盟国意欲扭转战争形势的所有企图，并且围困和歼灭了近一半的盟国部队。德军的装甲部队急速冲向海边，冲到海边之后，100万比利时军队、英国远征军和法国最好的陆军被困在了北部，跟法国本土割开了。本来英法比应该是联合战线，德国人冲进来拦腰一刀，等于把盟军战线分割了。英国的丘吉尔首相在5月15号早上起来7:30啊，接到了法国总理雷诺的电话啊，说昨晚我们作战失败，通往巴黎的路已经打开。听到这一消息，丘吉尔倍感震惊啊，这刚开战5天呢，所以他赶紧飞到了巴黎，发现情况远比他想象的还要糟糕。法国政府办公室的外边燃烧的办公文件到处飞扬，到处是乌烟瘴气，所有的文件都被烧掉了。这些文件的复印件被送上了开往法国南部的火车，结果呢，这辆火车还被德国人缴获了。英国首相丘吉尔赶紧和法国总理雷诺还有当时的外长达拉蒂、法军总司令甘莫林将军一起商量怎么办。丘吉尔问甘莫林说，你们的预备队呢？是吧，你参战部队被分割包围了，你总得有预备队吧。甘莫林将军耸了耸肩说，没有啊，即便是有，零零散散也根本形不成反击力量。甘莫林将军当时68岁，一战的时候呢是个参谋，那制定过力挽狂澜的战斗计划，但毕竟20多年过去了，他已经昏庸懒散了。自从德军发动进攻，整整9天他反应缓慢。属下乔治将军配合指挥战斗，但乔治将军呢身体虚弱，而且甘莫林也不赏识这位属下，所以法国的战场指挥陷入混乱。法国总理雷诺实在看不下去了，就把甘莫林这总司令换下了，让一战的英雄魏刚接替他的位置。魏刚73了，用一个这个73的换下了一个68的。但是呢，好在魏刚头脑比较清醒，他一到任就放弃甘莫林计划，提出了自己的计划。但是呢，他的计划跟甘莫林其实没什么区别啊，要求被阻隔在北部的盟国部队突破德军防线，南北夹击。德国人不是一杆子插进来了吗？战线也长，我南北夹击你，但这需要各方面的互相配合。盟军士兵这个时候已经被德国人打得晕头转向。当时一名在法军中的英国联络官描述了跟法国比约特将军的一次会议，这位将军统帅着北部所有的法国、英国和比利时军队。结果呢，这位这个比约特摊开了地图，用红圈圈出德国装甲师的位置，一直数了8个。他说，我现在又困又累，根本无力抵抗他们。后来这位比约特将军车祸丧生，换上新的指挥官叫布朗夏尔，临阵换将使得本来就已经混乱的局势是更加混乱。所以英法虽然采取联合行动进攻隆美尔的第7装甲师，英国远征军投入74辆坦克，法国投入60辆，但由于英法联军之间信息不畅，没有取得多大战果。隆美尔用火炮和反坦克炮击毁了40辆盟军坦克，自己损失不到12辆。这次反击的失败使得盟国所有解围努力都被粉碎。仅仅10多天，德军装甲部队横贯法国大陆，直插英吉利海峡岸边。 北部的联军啊，事实上已经被包围在法国北部的弗兰德地区。到了5月27号，比利时军队投降，而此时40万英法联军全部集中向敦刻尔克撤退。敦刻尔克濒临英吉利海峡的一块开阔海滩，既无有利地势可守，又不可能在海滩上修筑坚固工事。况且联军一路败退，早已溃不成军，斗志消沉，根本组织不起像样抵抗。敦刻尔克地区的面积充其量也就10平方公里，40个师38万多人拥挤在这儿，一发炮弹或炸弹落下来就会有一群人倒下。所以退守敦刻尔克的联军在东面、北面、南面都是德军装甲铁骑，西南是滔滔大海，空中有德军飞机，脚下是松软的海滩，没有弹药，缺少给养，更不可能有增援作战部队。这就叫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呐，处境极为危险。如果说还有一线生机，那就是由敦刻尔克渡过英吉利海峡，从海上撤退到英国本土。而这一线生机得感谢希特勒。5月24号他紧急命令德军停止前进啊，下达了这个禁止令。为什么在关键时刻叫停，一直是个谜，各种解释都有，比较常见的是军事理由，除此之外呢还有这个政治动机。据说当时希特勒巡视前线司令部的时候曾经有一次讲话啊，他首先承认这次战局是一个明显的奇迹，接着他说呢，他希望同法国缔结一项合理的合约啊，这样呢就容易同英国取得协议啊。希特勒还出人意料地夸奖了英国，说英国有必要存在，英国给世界带来文明，他只要求英国承认德国在欧洲大陆的地位。由此可见，此时的希特勒是希望能够在英国认可可以保住体面的基础上接受讲和啊，所以有理由认为希特勒下令停止前进不仅出于军事原因，也有照顾到英国的体面方便媾和的想法。当然了，这只是一家之言，而且希特勒过了3天就再次命令发起进攻，可这个时候敦刻尔克大撤退也开始了。5月26号英国海军开始执行发电机计划，海军抽调了1000多艘舰船冲过德国空军的封锁，分几路奔赴敦刻尔克地区，与此同时还从英国本土沿岸港口码头驶出了800多艘各种各样的民间船只，各种各样的渔船，五颜六色的游艇，各种吨位的游轮、驳船，甚至连体育运动学校的舢板船也加入这场浩浩荡荡的船队行列。这些由社会各阶层人士组成的船队中有富人，有穷人，有老人，甚至还有妇女和未成年的孩子，他们从四面八方前仆后继往来于英吉利海峡。他们没有登记过，也没有接到命令，但是有比组织性更有力的东西，这就是不列颠民族征服海洋的精神。在这期间，英国空军和法国空军残部也参加空中掩护作战。从5月26号到6月4号，一共从敦刻尔克撤退了34万人，其中英军22万，法军8万，还有少数比利时军队。但是联军撤退的时候武器装备丢弃殆尽，德军在6月4号占领敦刻尔克，只截住了未来的及时撤走的4万法军。发电机计划的实施为联军保存了大批有生力量，其中绝大部分后来又杀回了欧洲大陆。这个时候英国人撤完了，就该轮到法国投降了。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辞职，提议由贝当元帅出任总理。这时候呢，像戴高乐这样的人极力主张转移到法属北非继续抵抗，把政府也迁到那儿，但是贝当和卫刚都不愿意。最后戴高乐只身爬上飞机去了英国领导自由法国运动，而领导法国新政府的贝当元帅请求德国武装力量部停战。法国政府6月18号下令法军放弃所有20000人以上的城市，不得在城市和郊区进行抵抗和破坏，希望同德国单独媾和。希特勒也不想过分残酷地对待法国人，他担心如果条件太苛刻，贝当政府会被推翻，新的法国政府会逃到北非，再从那儿呢发动反击，这会方便英国人以整个法国殖民帝国为依托反抗德国。在这样的背景下，德法两国6月22号在贡比涅森林签订停战协定，同意德国占领法国北部和大西洋沿岸地区，占领军军费由法国承担，法国南部仍然由贝当政府管理。22年前 也就是1918年11月11号，法国正是在此地迫使战败的德国接受停战条件的。而德国这次把当年签署合约的一节白色火车厢都拉来了。二战期间，希特勒确实没有过分残酷的对待法国人，但这份羞辱也够他们受的了。法国的傀儡政权站到了希特勒这边，贝当答应与纳粹德国在经济上合作，而此时的英国用丘吉尔的话说，只能赤身裸体的面对德国了。之前咱们讲啊，这个法国呢，在德国摧枯拉朽般的这个闪击战打击下啊，骄傲的这个高卢攻击顺利的就投降了。这是自路易十四大帝时代以来欧洲陆军第一强国啊，当然了，这不能算俄国啊。这个欧洲人，尤其是西欧本身，也不拿这个俄国人呢当自己人啊。他们觉得他们跟蒙古人是一路货色啊，剥开俄国人的这个外衣啊，这个剥开他的身体，每个人每个里边都藏这个鞑靼人的灵魂，是吧？那么法国在一战的时候曾经成功拖住德国4年之久啊，北部的这个本土都打烂了，但是呢仍然坚持到了胜利。结果啊，二战中在德国机械化装甲兵配合空军狂轰滥炸的闪击之下，是吧，直接就闪瞎了啊，6个礼拜放弃抵抗啊，这个安然谢幕啊。但这个时候呢，就是感觉似乎大概好像少了一点什么啊，因为参战的都是陆军跟空军呢，那法国海军干嘛呢？前面咱讲啊，1921年华盛顿海军条约啊，英美日法意海军呢，主力舰和航空母舰的比例5:5:3，比1.75比1.75。这一条约基本上奠定了列强的海上地位格局。日本是这个宝宝很委屈啊，因为这个很多在建的大型战舰啊，比如这个加贺级、天成级都被拆毁，甚至呢就是被迫转型为航母。法国跟意大利还是很满意的啊，别看这个给的这个定额只有 1.75 啊，但这份额当时都没有达到啊，可以接着造。对法国来讲啊，高兴是高兴，但是有问题啊。什么问题呢？钱不是问题啊，问题是没钱啊。有钱男子汉是没钱汉子难啊。一战西线主战场是在我们家打的啊，打得跟外星系似的，主要工业区都打烂了，让我建海军，这有点太难为我啊！你看人家意大利啊，虽然打仗怂点啊，没别的毛病，人家国家没被破坏呀 啊，基本上都是一出国就现眼，一现眼就跑回来，是吧？经济也没有太大影响啊。意大利在奥地利战俘营里待着，是吧？还得养着他们，这多爽啊！啊，所以人家就能可劲儿造，是吧？直到1926年啊，随着这个弗朗索瓦达尔朗啊这样一批这个法国海军的强势人物上任啊，才加速了法国海军的现代化建设。但是呢，刚开始啊也是无济于事，直到32年啊，这经济危机稍微过去点了，国力稍微复苏啊，再加上呢面对来自德国海军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的威胁，法国海军最终批准建造敦刻尔克号战列舰啊这样的这个造舰计划啊。这个敦刻尔克级战列舰作为一战后法国的第一种新造的战列舰，在排水量、航速、火力、装甲厚度各项指标上呢，都超过了德意志级袖珍战列舰。然后就动工兴建黎塞留级战列舰啊，黎塞留很牛叉啊，那路易十三时候的首相啊，咱们很多朋友应该看过这个三个火枪手啊，这里边的大反派啊就是黎塞留啊。但是事实上呢，红衣主教黎塞留堪称是法国历史上管仲级别的改革家。法兰西之所以后来能有太阳王路易十四的辉煌，进而成为欧洲中心啊，就是黎塞留在路易十三时期奠定的基础啊。从这个命名上就能看出来法国人对这级战舰的期望。这一级战舰在性能上不差于当时世界上最强的战舰啊，比如德国的俾斯麦级、英国的英王乔治五世级，那堪称是世界上最好的战列舰。非常遗憾的是，是吧？二战中的法国兵败如山倒啊！1940年5月10号，那德军在西线发起进攻， 一个月法军全面崩溃啊，连埃菲尔铁塔上都被插上了这个纳粹的这个旗帜。在临投降前啊，英国首相丘吉尔对法国总理保罗雷诺说，是吧，说你法兰西不能这么快就认怂啊，是吧，你接着打呀，跟希特勒还死磕呀，是吧，巴黎不行去里昂，里昂不行你去马赛，是吧，法国本土打不下去你撤到北非殖民地打，再不行你就去越南啊，要不你要这么多殖民地干嘛呀，是吧。但是呢，雷诺告诉丘吉尔，是吧，说这个我们不打了啊，你让我打，你们那儿有海峡做屏障啊，西老头的坦克开不过去，是吧，你站着说话不腰疼，而且一战又没打你们家啊，你怎么能够这个理解被战争折磨两次的老百姓的感受，所以我们挺不下去了啊，好死不如赖活着，我们夹着尾巴做人也是人，总比死了强，您呐自求多福吧。然后就准备寻求跟希特勒全面停战。丘吉尔这个时候心中啊一万个羊驼在奔腾啊，是吧，既然非得和谈，那你法国的军舰得开到我英国来，你不打我我相信，但是这东西要给了德国人，这就等于是为虎作伥，你这是资敌啊。就是丘吉尔没有等到雷诺的回复，雷诺就辞职了。这个时候看似鸡肋的法国海军终于成为各大国关注的焦点，因为从实力上来看啊，法国海军不是吃素的啊，你不能拿村长不当干部，拿豆包不当干粮，是吧。1940年的法国海军是世界第四大海军，两艘战列巡洋舰，七艘战列舰，七艘装备八英寸口径舰炮的重巡洋舰和11艘装备了6英寸口径舰炮的轻巡洋舰，是吧，再加上这个27艘小型巡洋舰，26艘驱逐舰，27艘潜艇，一艘航母，啊，大大小小的军舰加一块将近300艘。跟英国数量庞大但是多以老旧的海军舰只不一样，法国海军的绝大多数军舰都是二三十年代建造的新型战舰啊，比如说两艘这个战列巡洋舰敦刻尔克号和斯特拉斯堡号啊，是1937年1938年刚刚建造的啊，装备八门13英寸口径舰炮，火力强大啊。另外七艘战列舰当中的黎塞留号和让巴尔号是两艘即将完工的最新型战舰，装备了15英寸口径，也就是381毫米重型舰炮，这放到哪个国家都是顶呱呱夸啦啦的啊。所以这个时候作为军人出身的法国这个领导人贝当元帅肯定是不愿意让舰队开到英国去啊，咱丢不起这人，烂在我手里也是我的。而且呢，在贝当元帅和卫刚将军眼里，法国舰队是目前停战谈判桌上最大的筹码，如果失去了他，德国也许会恼羞成怒，对法属非洲殖民地发起进攻。利用好这个筹码，能为法国争取较为优厚的停战条件。而且贝当深信不疑，元气大伤的英国很快就会投降，舰队的归属问题根本就没必要谈，开到你那儿，早晚也归人德国。既然大领导是这么一个态度，这压力呢自然就落到了法国海军司令达尔朗上将身上啊，而且是多方压力，是吧。在这个法国投降前啊，法国海军司令跟丘吉尔达成了一项口头协议。丘吉尔说，啊，达尔朗，既然你不想把舰队开到我这儿来，但你千万别让德国人拿到法国的舰队啊！达尔朗拍着胸脯，老邱，你放心，绝对不会那么做的，是吧？那是违背我们海军的传统和荣誉的，保不住舰队，我就不叫大耳狼，我叫大耳猪，行吗？啊，或者我叫大尾巴狼，行不行？是吧？丘吉尔一听，那就得了，是吧？这个国家都让人打成这德行了，你还大尾巴狼呢，是吧？美国政府得知法国要投降，也威胁达尔朗啊，说如果法国舰队落到德国人手里，那就是美法两国友谊的终结，那咱们俩关系就玩完了啊！从此之后反目为仇。达尔朗说：“你放心啊，这事儿绝对不会发生，否则我就不叫达尔朗，我叫达尔猪啊！”美国人，少来这套啊，少来这套，是吧？达尔朗这个时候真是 让人心疼啊，是吧？毕生致力于重建法国海军，他重塑了法国海军的辉煌，海军官兵个个效忠于他，只知有大二郎，是吧？不知有法兰西。如果此时他像戴高乐一样有魄力，耍点横啊，私自下令舰队开往同盟国，也许啊，不会有他个人后来的悲剧。1940年6月22号凌晨，法国将军亨茨格怀着无比羞耻和复杂的心情，在贡比涅森林，一战法国民族英雄福煦元帅专列上签署了停战协定。啊，一帮德国将领啊，在车厢里跳着舞，唱着歌，喝着啤酒，啃着香肠，嚼着猪蹄，就着酸菜，别提多嗨皮了。一扫一战屈辱的阴霾。条约咱们前面说了啊，丧权辱国到了极点啊，法国割让包括巴黎在内的1/5的领土，每天要支付德国占领军军费啊，法国政府必须在各方面跟德国保持一致。贝当带着他的法国傀儡政府班子迁到小城维希，而达尔郎升官进爵了，成为这个维希法国的第二号人物。让贝当元帅和达尔郎将军很高兴的是，这个停战的专约第八条规定，德国无意利用处于德军管制下的法国舰队，达尔郎就没有必要把舰队交予德国人了。希特勒为什么这么大方啊？没有直接征用法国的海军，一方面考虑到法国民众非常强烈的民族感情，另一方面大片的法属北非殖民地需要力量去防守啊，与其自己派德军，不如让法国人守着。希特勒并不害怕这个维希法军投降盟军啊，因为呢他手里握有重大的筹码，就是自己留给法国人自治的那半个法国啊。根据这条协定，法国海军这支世界第四大海军主要集中在法国本土的土伦啊，北非的阿尔及尔、奥兰港、卡萨布兰卡几个港口，他的不幸也就由此开始。条约一签，英国人坐不住了，表面上看法国保住了军舰，德国人没有得手，但是条约就是一张纸，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主动权在德国人手中，而且英国也不可能相信德国人能放弃送到嘴边的肉，这只是希特勒稳住法国人的缓兵之计。英国深信一旦战局不利，德军就会立刻夺取军舰，到时候纳粹海军的战力会成倍增加。所以呢，这个时候就又应验了19世纪帕默斯顿首相说的话，大英帝国没有永远的朋友，也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利益。既然法国单方面停战，那英国就不能顾及昔日的袍泽情谊了。那其实本身也没啥情谊，是吧？19世纪以前都是非常仇视彼此的，是吧？甚至在法国民众心里，讨厌英国人更胜过讨厌德国人啊。因此呢，英国人就制定了一个大胆而危险，甚至有点卑劣的弩炮行动，目的是针对维希政权控制下的法国舰队。皇家海军将领按计划予以夺取控制，必要时呢可以摧毁啊。丘吉尔讲啊，说这是一个痛心疾首的抉择，我一直担忧的最不近人情而且痛苦不堪的抉择，但是没办法，在当时丘吉尔的处境当中，谁是丘吉尔都会这样抉择。当时呢，法国这个舰队分布在几个地方嘛，啊，最方便处理的是一支在英国普茨茅斯避难的法国舰队，啊，这你就这个没办法了，啊，动感地带啊，我的地盘我做主啊，给你水电一掐，看你咋办，是吧？而且法国水兵天性比较浪啊，爱去娱乐场所啊，英国人呢，在这个可以提前计划一下啊，洗浴一条街啊，是吧？那个足疗按摩呀，啊，对法国水兵大酬宾啊，吸引他们来，全套的这个啊管事服务啊，然后安排一下扫黄，一下一网打尽了。这样一来啊，以洛林号战列舰、苏尔古夫号潜艇为首的200多艘大小舰船，轻轻松松落入英国人手中。同样，在英属埃及的亚历山大港，一艘法国战列舰和4艘巡洋舰经过谈判， 被英国人解除了武装，但是在法属阿尔及利亚的奥兰港和米尔斯克比尔的那支舰队就不那么好对付了。1940年7月3号上午6点20，英国舰队在旗舰胡德号的率领下抵达了奥兰港湾的入口处啊，在峡湾之间一字排开，对港口呈包围之势。一开始呢，法国人还不知道灾难已经降临到自己的头上，以为英国舰队是在地中海附近围捕德国潜艇，因此一直就没当回事儿。过了一会儿啊，这个感觉有点不对劲儿啊，因为他们看见呢，不远处的英国舰队已经开始在港口处密密麻麻投下了大批水雷，这是啥意思啊？不让我们出港吗？啊！就在法国人懵逼的时候，一个英国海军军官乘着摩托艇驶进港口，把最后通牒递到了这个法国人手上。通牒的大意是这个这么几条：第一条，加入皇家海军，一块共同抗敌啊！估计呢，这个你们答应啊，够呛啊。第二条啊，在英国的友好护送下，你把军舰开到我们英国控制下的港口，我们给你养护 4S 店免费保养，换机油、滤嘴、过滤网、打蜡、喷漆，包您满意，是吧？然后桑拿服务一条龙全有，是吧？第三一条，既然你们觉得我们这儿条件不好，没关系，那就麻烦您挪挪地方啊，我给你们这个护航啊，反正你们家殖民地也多，北非这块地儿干了吧唧的，是吧？也不一年下不了两滴雨，也不宜居，是吧？你在这儿干嘛呀？对吧？你去这个西印度群岛驻泊吧，啊，美国同志保护你啊，那地方多好啊，是吧？喝着果汁，阳光沙滩，比基尼美女，是吧？你去那儿就行，是吧？如果都不行的话，那你们就坐沉海底吧，打开军舰的通海阀门就沉，是吧？要不呢，我们就开炮了啊，我们好话说尽，你别给脸不要啊。当然，这个英国人没说的这么难听啊，法国人是比较要脸的啊。对于这个英方的这个答应，法国舰队司令让苏尔将军拒绝答复啊，心说已经停战了，好不容易可以喝酒泡妞了，干嘛又让我们打呀，是吧？而且人家希特勒希特哥承诺了不征用我们，别苦苦相逼好不好，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大家都是出来混的，谁没有求着谁的时候啊，谁没有个山高水低马高凳短的时候，是吧？但是英国人说了，这是你们自作多情，你以为你是谁啊？啊，之前我们前首相老张头是吧，我们还拿着 AH 签名的保证书呢，还说骗人是小狗呢，结果这希特勒忽悠我们老张头说给我们一个时代的和平，结果呢是吧，赶紧的甭废话，赶紧给答复，是吧？让苏尔就急了，大骂英国政府背信弃义啊，并且拒绝任何答复，懒得搭理这个老约翰啊。其实在这封信上，我们看到英国人开列的不是条件就是威胁，那至关重要的是这个时候达尔郎上将啊旅游呢，是吧？黄金周堵路上了啊，那要堵路上了，熬的手机都没电了，是吧？所以让苏尔将军联系不到他，是吧？怎么办？让苏尔呢就把这个情报通报给了海军总部啊，海军总部的官员都是一帮老愤青啊，也不知道当时打德国的时候上哪儿愤去了。经过慎重研究，愤怒的老愤青们向官兵发出号召，地中海所有法国海军部队进入备战状态，盟友之间的一场大战在所难免。法军进入战备状态的举动使得英国人大为恐慌啊，哟呵，这帮怂包横起来了，不泡妞了，那他们看见法舰烟雾升腾，生火待发啊！港口处法国陆军甚至调来了一批野战炮布置在周边要塞，准备配合海岸炮台居高临下，炮管齐刷刷对准了英国舰队，咋办呢？啊，赶紧谈判吧啊！结果这个时候的让苏尔却拿出了法国人装逼式的高傲，拒绝跟英国代表啊见面，让副官去谈。副官懵逼了，这哪个哪儿啊，是吧？平时我就是给长官打打字、擦擦鞋、泡泡茶，现在突然让我谈判，是吧？啥情况啊？问题是这哥们也是一个愣头青啊，是吧？让我去跟英国人投降， 是吧？那跟屈服于德国人有啥区别啊？我就不啊。英国人也沉默不语，就是不住的摇头，是吧？谈判就陷入到了僵局。于是双方就这样剑拔弩张对峙了整整半天时间。到了下午4:46，英国舰队司令萨默维尔中将接到了一封丘吉尔亲自拍来的报告啊，这个电报，尽快解决问题，否则你将应付法国援军。思虑过后，5:01，萨默维尔中将向法舰敦刻尔克号发出最后一封警告：如果5:30以前你们仍不接受我方任何一项建议，我方只能开炮把你们的军舰击沉。这个时候让苏尔异常的淡定，你吓唬谁呢？爷是吃饭长大的啊，可不是被吓唬长大的。他以为英国人也就咋呼咋呼威胁一下，不行就撤了啊。因此呢，当他的这个下属提出啊先发制人率先开火的时候，让苏尔将军说不行啊，无止不得先行开爆，必待敌船开火时准回击，违者虽胜犹斩啊。这段是不是特别熟啊，是吧？说是让苏尔怎么文学修养这么高啊，这是1884年马尾海战福建水师啊被孤拔法国海军打得全军覆没，是吧？就是这个福建水师当时请示自己的福建船政大臣，是吧？张佩伦，那啊不是张伯伦啊，不是张伯伦的弟弟，那是张爱玲的祖父，就请示他的时候下的命令啊。如今命运轮回，轮到法国人遭难了，法国人把先发制人的机会拱手让给了对手。就这样，5:30整，英国旗舰胡德号啊开出了第一炮，15英寸口径啊，就是381毫米啊，超大口径炮弹雨点般的砸进港口啊。英国人充分展示了绅士风度，说啥时候打你就啥时候打你，我们是讲信誉的国家啊，我们是高尚的人啊，我们是有道德的人，我们是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我们是纯粹的人啊，不像小日本那臭不要脸，开战个半个小时了才把宣战书递进去，是吧？所以皇家海军在驱逐舰烟雾的掩护下，利用胡德号、英勇号、坚决号三艘战列舰上的巨炮对港内法军进行炮击。航空母舰皇家方舟号上起飞的战机向港内法国军舰投掷炸弹，仅仅一刻钟战斗宣告结束。法国布列塔尼号战列舰被击毁，敦刻尔克号搁浅，普罗旺斯号被冲上浅滩，仅有斯特拉斯堡号穿过英军火力封锁逃回了土伦。法国海军阵亡1300名水兵，损失3艘主力舰，英国海军仅仅损失1艘驱逐舰、5架水上攻击机。有意思的是呢，英国海军损失的那艘驱逐舰啊，居然是被一艘意大利潜艇马肯尼号击沉的。这个实际上在英舰前往奥兰港的途中，这艘东游西荡的意大利潜艇就发现了庞大的舰队，是吧？无奈英国舰队航速太快，意大利潜艇拼了老命啊没追上，除非英国海军舰队后边拖一披萨还差不多，是吧？只能远远的发射了几枚鱼雷，也没能命中啊。消息传回到法国，达尔郎是勃然大怒，命令维希法国空军报复性空袭直布罗陀，贝当政府断绝了跟英国的外交关系。弩炮行动虽然缓解了英国的海上压力，但是由于这场本可以避免的战斗，维希法国跟英国反目成仇，失去了舰队强有力的支持，法国的海外殖民地也不再有保证，军力分布广泛的英军也不可能再帮他，这为日本夺取法属印度支那就埋下了伏笔。同样，夏尔戴高乐领导的自由法国因为这场运动里外不是人。一开始呢，贝当政府向德国投降，不少法国人是支持抵抗的戴高乐将军的，但是自从奥兰海战之后，维希法国借题发挥，把戴高乐说成是英国的傀儡，就像贝当之于德国啊，咱都是走狗，是吧？黄狗身上白，白狗身上肿，是吧？谁也不比谁强到哪儿去。那因此，戴高乐也被法国民众视为卖国贼，对自由法国是敬而远之。英国人虽然取得了大胜，但在世界舆论面前啊，却被鄙视了很久啊。丘吉尔当时说了一句话，说我把 对我们此次行动的审判满怀信心的交给议会，交给英国，交给美国，交给世界，交给历史。所幸的是，奥兰海战发生之后，英国乃至世界各国人民纷纷看清了丘吉尔的决心，知道英国这次不是说着玩了，不是喊喊口号的算了，连盟友都能动手，更甭说打纳粹了。这也为后来获得美国支持奠定了坚实的信心。此后，英国人就像孤胆英雄一样，凭借英吉利海峡在空中与纳粹进行了一场直接对垒。那么到底鹿死谁手呢？其实啊，这个希特勒一开始并不想打英国啊，他在这个1940年5月到7月始终呢没有敦促德国总参谋部制定进攻英国的作战计划，而是致力于诱降英国啊，在这个6月7月间多次通过广播和报纸一再提出这个和平建议，甚至派一堆网红天天对着英国直播，是吧？并且呢，通过这个梵蒂冈教皇和瑞典国王跟英国接触啊，提出以瓜分法国、荷兰殖民地的条件，试探跟英国媾和的可能性，还派出密使啊到这个西班牙接洽英国的前国王，就是这个温莎公爵啊，也就是那个原来的爱德华八世啊，不爱江山爱美人的那个啊，跟他接洽，那说呢，我愿意让你重登王位，建立一个亲德的政府啊，好达成停战协议，以便集中全力准备对苏作战。不过，英国首相丘吉尔是铁了心跟德国死磕到底了，希特勒因此制定了登陆英国作战的海狮计划，但是他内心呢也并不认为有在英国登陆的必要。他自己分析说啊，说如果我们击溃英国，整个大英帝国就将崩溃，但是德国不会从中得到任何好处。为了击溃英国，德国人要付出血的代价，但是坐收渔利的将是日本、美国这些国家，是吧？他们就把英国海上海外殖民地就瓜分了，德国也没法那个去占这些殖民地。德军军界上层也对这个入侵英国心存疑虑。隆德斯泰特元帅认为这个计划无非是在政治上虚张声势，所以德国要想使英国屈服只能依靠空军，英国要想保住领空也得靠空军啊！这是这个一场飞机的较量。为了加速飞机生产，丘吉尔让自己的哥们福布鲁克勋爵担任飞机生产部长啊。这个福布鲁克勋爵啊，在给丘吉尔的报告当中说，我想提醒您，您的政府开始工作的时候，英国只有45架飞机。这反映了当时英国政府在战前实施的防卫收缩政策带来的严重后果。丘吉尔正是这一政策的主要批评者。所以后来丘吉尔的儿子伦道夫就对丘吉尔说，应该惩罚那些前政府领导人。但是丘吉尔回答呢，说除了敌人，我们目前不想惩罚任何人。其实想惩罚也没空了，不列颠空战来了。传说中的英日啊攻击在1940年的8月13号。这一天到8月23号是不列颠空战第一阶段。德军这一阶段的主要目标是想消灭英国空军主力。由于这个德军飞机航程有限，攻击主要集中在英国南部，企图尽可能在南部战斗当中消耗英军力量，为以后攻击中部地区创造条件。德国除了用战斗机掩护轰炸机突击英军机场之外，还用战斗机组成游猎群，专门寻找英军战斗机空战。8月13号这一天，德军投入战斗机1485架，白天突袭英国南部7个机场，晚上攻击英军的飞机制造厂。英军呢出动了727架次迎战，波特兰和南安普敦的空战尤为激烈，德军有47架飞机被击落，80多架被击伤，英国损失了12架飓风和1架喷火，机场遭受的损失微不足道。战斗到了8月15号，因为天气恶劣，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召集各航空队司令举行军事会议，不料天空突然放晴了，当家人都去开会去了啊！结果呢，负责留守空军指挥部的最高级别的军官，第二航空队参谋长保罗·戴希曼上校果断下令出击。 没成想这一天成为不列颠战役当中德军出击规模最大的一天，第二、第三航空队几乎是倾巢出动，第五航空队也派出飞机参战，德军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展开攻击。北面的第五航空队以为英军在东北地区防御比较空虚，加上受航程限制，只派了34架梅塞施密特110战斗机掩护63架亨克尔111和50架荣克88，不料呢遭到了英军第13大队7个中队一共84架战斗机的迎头痛击。德国战斗机空中指挥第76战斗集团第一大队大队长雷斯特曼上尉还来不及调整飞行状态就被击落。这支在德国空军享有盛名的精锐部队，由于梅塞施密特110战斗机笨重，数量又少，在英机打击下损失惨重，战损率超过了20%。从此第五航空队再也没有参加不列颠之战。在英格兰南部的激战当中，德军投入了975架战斗机和622架轰炸机，发动了四个波次空袭，猛烈轰炸了英军五个机场、四个飞机制造厂。英军先后投入22个战斗机中队全力抗击，战斗一直持续到天黑。当天德军出动2000架次，被击落75架，英军出动947架次，空战损失34架，还有21架轰炸机在地面被击毁，马特尔夏姆和林尼机场遭到较大破坏。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开始以来最惨烈的一天，被称为黑色星期四。从双方的损失比例来看，德军光凭数量优势是难以消灭英国空军的。到了8月19号以后，由于天气原因，空战暂停了5天，不列颠之战第一阶段结束。德国367架战机被击落，英军损失183架，有12个机场和7个飞机制造厂遭到破坏，6个雷达站一度失去作用，1个指挥中心被炸，1座弹药库和10座储油库被炸毁。不过由于德军选择目标不集中，分散兵力，降低了突击效果，加上英军顽强抵抗，德军没能够达到预期目的。从8月24号到9月6号，不列颠之战进入关键的第二阶段，德国空军司令戈林元帅命令对英军第11大队主要基地和英国南部飞机制造厂进行大规模空袭。2周时间里，德军每天出动飞机在1000架次以上，其中8月30号和8月31号2天达到了日军1600架次，轰炸一波接一波，一浪高过一浪，空战连着空战。在这决定性阶段，英军飞行员由于一个多月以来一直处于高度紧张状态，有时候一天要出动几次，非常疲惫。从空战爆发，英军阵亡了103名飞行员，128人重伤，伤亡总数占全部飞行员1/4。英国空军开始出现人员紧缺的困境，尤其是富有经验的飞行骨干大量伤亡，连一些年仅20岁左右的青年就已经算老手了。在这样严峻的局面下，战斗机司令部司令道丁依然没有动用保留在北部纵深地区的280架飞机。他这种战略受到了前线艰苦奋战将士的谴责和后方待命将士的抱怨。尽管如此，英军依然在顽强苦战。有些飞行员一天出动几次，保持着高昂的士气，甚至9月6号英军出动架次竟然超过了德军。地勤人员夜以继日维护保养，抢修受伤飞机，体力精力达到极限，很多在工作中晕倒。2周当中，英军有295架飞机被击落，171架被重创，同一时期生产出的飞机加上修复的飞机总数只有269架，英国空军元气大伤。更严重的是，英国南部最重要的5个机场遭到严重破坏，英国空军的指挥中枢、地下扇形指挥中心跟飞行员之间的通话还被德国通过无线电给截获了、监听了。从此德军全力攻击指挥中心，南部地区和伦敦附近的7个指挥中心有6个被摧毁，整个英国空军指挥通信系统到了崩溃的边缘。再这么打下去，英国空军很快就会失去抵抗力量，而德军在数量上的优势开始逐步发挥出来。 两周时间，德军损失了214架战斗机和138架轰炸机，但还有足够的力量持续发动攻势。可就在这个英国空军即将陷入崩溃边缘的时候，德军改变了战术，不再攻击英军的机场和指挥中心了，转而对伦敦实行大规模空袭。为什么呢？完全是一个偶然事件。8月24号12架迷航的德军轰炸机飞临伦敦，把炸弹扔到了市中心。8月25号根据丘吉尔的指示，英国空军出动81架轰炸机空袭柏林，这是英国人的报复，你怎么能炸我首都呢？啊，所以我也炸你柏林。德国人是绝对没有想到英国人竟然能空袭柏林。当时的这个德国空军总司令赫尔曼·戈林在开战之初牛逼就吹出去了，跟这个所有德国人讲，你们放心，不会有一颗炸弹扔到鲁尔，鲁尔就是法德边界啊。他说不会有一颗炸弹能扔到鲁尔，如果有一颗炸弹扔过来，我就不叫赫尔曼·戈林，你们叫我什么都行，赫尔曼猪、赫尔曼狗、赫尔曼大蜥蜴，你叫我什么都行。结果这回英国空军81架轰炸机大摇大摆进入了德国，德国人还以为是自家的飞机呢，是吧？以为是自家的飞机，还问人家，哎，你们去哪儿啊？啊，这英国人也实在，我们去柏林。哎，走错了，我告诉你啊，帮你导航啊，前面路口右转，是吧？还帮人导航，所以英国空军就飞到了柏林上空，一看底下，我靠，都没有实行灯火管制，是吧？菩提树下大街亮如白昼，那您这不用指示目标，哐哐哐就炸吧。炸完了，最先赶到现场的不是德国的防空部队，而是煤气公司，因为他们以为是哪儿的煤气罐炸了，啊，煤气管道爆了，是吧？怎么可能柏林挨炸？不可能，煤气公司先来了，查路线都查，没问题啊，是吧？正常使用，这怎么回事啊？啊，消防员一扑火，这个时候德国人才想起来，卧槽，是不是英国人空袭呀？探照灯才打开的，找人呢，人早飞回英国了，是吧？而且这个，你说这次空袭造成多大的物质损失？可能微乎其微，心理上极大的震撼了德国。戈林老脸没地儿搁了，本来面子就大，本来就这么大，是吧？这没地儿搁了，我靠，我得改叫赫尔曼大蜥蜴了，你这哪成啊？这玩意儿是吧？而且英国人得理不让人，8月28号和31号夜间又两次空袭柏林，让柏林市民也真切地体会到了战争的滋味。这下希特勒也怒了，元首很生气，后果很严重啊，叫嚣要彻底毁灭伦敦。所以9月3号戈林召开参谋长会议，决定从9月7号起攻击重点转为伦敦。9月7号起一连七天，德军对伦敦不分昼夜实施大规模空袭，伦敦蒙受了巨大的人员财产损失，但是英国空军得到了至为宝贵的喘息机会，迅速恢复战斗力。此外，英国空军指挥序列有了变动，道丁和英国第11大队大队长派克主张以中队为单位的小编队逐次投入战斗，而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主张以3到7个中队组成大编队迎战。实战当中，小编队作战使英军损失较大，经过一段时间的检验，英国空军肯定了大编队作战，以空军副参谋长斯坦莫尔上将接替了道丁，第12大队大队长马洛里接替派克，分别担任战斗机司令部司令和第11大队大队长。到了9月15号，经过8天调整补充，英国空军先后出动19个中队、300多架战斗机，迎战前往伦敦的德军200架轰炸机和600架战斗机组成的大机群，激烈空战持续了整整一天。在英军的英勇抗击下，很多德机漫无目的投下炸弹，匆匆返航。全天56架德机被击落，其中34架轰炸机，还有12架在返航和着陆途中负伤坠毁，还有80架带着满身的弹痕着陆。英军在空战中损失了20架飓风、6架喷火，还有7架伤重报废。这一天是不列颠空战的转折点，德国空军终于意识到他们没有掌握英国南部的制空权，不能在白天为所欲为了。英国空军没有被消灭，而且还很强大。丘吉尔首相亲临第11大队指挥中心督战， 他把这一天称为世界空战史上前所未有的最为激烈的一天。战后英国把9月15号定为不列颠空战日。接着不列颠空战进入最后阶段，德军空袭的目的不再是消灭英国空军，而是对英国工业城市进行空袭，削弱英国的军事力量，并且制造出进攻英国的假象，一方面牵制英军大量海陆空军于本土，另一方面掩护为进攻苏联进行的准备。其中最典型的战斗，11月14日夜间代号为月光奏鸣曲的行动，空袭目标是英国航空基地考文垂。尤其悲壮的是，英军通过破译德军的最高机密埃尼格玛密码机，事先已经掌握了德军的空袭计划，但是为了不让德军察觉到密码被破译，所以英国战时内阁决定一切照常，既不增加考文垂的防空力量，也不提前发出警报疏散平民。当晚德军共出动449架轰炸机，而且轰炸的非常准确，有394吨爆破弹和56吨燃烧弹落在考文垂市中心。德军还投下了127枚岩石炸弹，破坏英国人的救援行动。考文垂5万多栋建筑被炸毁，死了554个人，重伤864个人。12架生产飞机零部件的工厂遭到严重破坏，英国飞机减产 20%。考文垂地区的水电供应中断35天才恢复。后来英国人缓过劲儿来，为报考文垂一箭之仇，联合美国轰炸了德国的德累斯顿。战后两国相逢一笑泯恩仇，考文垂还和这个德累斯顿呢结成了友好城市。到今天啊，英国的这个俚语里边还有这么一句话啊 ，sent somebody to Calvary， 那就是送某人去考文垂啊。这句话什么意思呢？翻译成中文就是别告诉丫的，让丫送死去啊，就这意思。哎，因为你知道要轰炸这个地儿，但是你没做设防啊，所以考文垂人不就是白送死吗？就这么个意思。单从军事角度看，这次空袭非常成功，具备了战略轰炸的典型特征，被很多军事家誉为战略轰炸的雏形。但这个呢已经是强弩之末，由于德军无法完成夺取制空权的计划，登陆英国迫使英国投降或者合作的意图也就无法实现。德国空军损失超过2000名空勤人员和将近2000架飞机，虽然不至于影响整体实力，但对于资源有限的德国来说，这些损失在对苏开战之前无法完全恢复。同时在心理上，英国暂时挡下了德国进攻的锐气，也打破了德国空军在开战初期全胜的战绩，让英国的士气得以在欧洲大陆连番挫败之后有了稍微恢复的机会。不列颠空战实际上是二战中德国第一个没能达成战略目标的战役，英国皇家空军的英勇战斗保住了欧洲最后的自由的种子。丘吉尔首相在战后深情地讲啊，历史上从来没有这么少的人为这么多的人做出了这么大的贡献。早在这个1928年，当时的匈牙利首相久洛就提出一个建立柏林、布达佩斯、罗马轴心的概念，并创造出了轴心国这一臭名昭著的政治术语。在他就任匈牙利首相头一个月，就急着赶到罗马啊，和墨索里尼呢互相大捧臭脚。希特勒上台之后，霍尔利呢跟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虽然存在着一些外交投机的成分，但是霍尔利认为这次德国的变化跟魏玛共和国历届政府不同，希特勒要建立一个强势政府，何况呢两国有共同点，一战的时候是盟友，战败后都饱受宰割，都希望摆脱凡尔赛体系的束缚，而且密切的经济关系也是两国靠拢的重要原因。吞并奥地利之后，德匈成为邻居就走得更近了。实际上霍尔利类似西班牙的弗朗哥一样啊，这兄弟俩呢都是传统的贵族独裁者，根本这个不敢冒纳粹的那一套啊，因为霍尔利是代表传统的大贵族，是吧，大资本家、大地主、大官僚，而纳粹代表的呢是这个中产阶级啊、小资产阶级、公务员啊，甚至某些穷屌丝的利益。之所以霍尔利亲近纳粹德国，不过是想让德国为自己火中取栗， 拿到这个特兰西马尼亚，最好再来个出海口。所以38年德国在慕尼黑肢解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是积极支持并且参与其中的。事后呢分得了这个斯洛伐克的南部，此后这个匈牙利的公共建筑物上才重新升满旗，也算是这个收回点失地。在39年匈牙利跟罗马尼亚领土纠纷的时候呢，德国更是明显的偏袒匈牙利。两次维也纳裁决，匈牙利先后得到了这个卡尔巴阡地区，后来又迫使罗马尼亚把这个北特兰西马尼亚划给了匈牙利。虽然早在1939年初匈牙利就加入了轴心国，但是在二战初期匈牙利比较中立，这霍尔利不傻呀，啊，老油条了，我跟你好是为了让你呢给我好处，啊，这个不是为你这个当炮灰的。等到德军击败法国之后，霍尔利认为匈牙利该参战了啊，以便在战争结束前多捞点好处。这也这个没办法啊，再聪明的人在利益，尤其是国家利益面前，很难不伸手。有一个笑话啊，特别讽刺啊，这也不是笑话，是真事儿。珍珠港事件发生之后，德国呢12月11号对美国宣战，两天之后匈牙利根据盟约也对美国宣战。美国人对匈牙利特别陌生嘛，其实现在也不熟啊，美国人就知道南边有个墨西哥，北边有加拿大，其他的地儿都不熟了。而且呢美国人地理也不好啊，头段时间这个看一视频特有意思啊，一记者在大街上随机问美国人啊，北朝鲜在哪儿啊，很多人在世界地图上指加拿大的啊，还有指非洲的，指欧洲的，还有指美国本土的，这也就是限于地球啊，要是范围再大点指火星都没准儿。对，那那个时候那更不知道是什么匈牙利是哪儿，是吧？当时匈牙利驻美临时代办到美国国务院呢递交宣战书，值班的这个国务院秘书呢也是一个新手，所以就发生了一段特别有趣的对话。匈牙利代表神情严肃地走进国务卿这个办公室，国务院的秘书呢说谁来了，喊 Garin， 呦，平时不打交道也就知道有这么一国家呀，他来干嘛？就问说您有何贵干啊？匈牙利代表很严肃说，我国打算正式跟美利坚合众国宣战。这秘书懵逼了，哪跟哪儿啊？你谁呀？你在哪儿啊？说怎么上来就跟我宣战啊？我这头一天上班什么意思？然后就问你们匈牙利领导人是谁啊？那匈牙利代表说是霍尔蒂海军上将。哇塞，海军上将当领导人？说那你们国家是有一支强大的海军吗？说没有，我们国家是内陆国啊。秘书点点点点点点点点点一脑门子汗。说那这个霍尔利海军上将他 title 是什么呀，他名片上印啥呀，你不能光写个海军上将，他是国王，是总统，是首相，是 comrade 的，还是 boss， 他到底是啥？然后这个匈牙利代表说他的 title 是尊敬的霍尔蒂摄政王殿下。我靠，摄政王啊，那你们国王是谁呀？是吧，是几世啊？这个代表说没有国王啊。秘书心中一万匹草泥马在奔腾，是吧？这他妈什么国家呀？说那算了，我也不管这个了，你爱是谁是谁吧。说既然那你跟我们宣战，那请问美国和英国是你们的敌人吗？啊，匈牙利代表说不，我们唯一的敌人是罗马尼亚。说罗马尼亚是我们美国的盟国吗？啊，然后匈牙利代表说不是，那是我们匈牙利的盟国。秘书这个时候就，我有枪我毙了你，你信吗？是吧？我枪毙你五分钟，你信吗？说罗马尼亚是你们的敌人，然后你们跟罗马尼亚结盟，一起向我们美国宣战，我他妈真懵逼了，是吧？你能给我解释解释吗？我实在无法理解。匈牙利代表很高傲地说，你们美国土老帽当然不会理解我们复杂而微妙的欧洲政治，是吧？你们这帮土鳖连村都没出过，对吧？到了欧洲你们眼珠子都扔地上。所以从这儿你可以看出来，霍尔利就是完全是一种这个见风使舵火中取栗，是吧？这么一种想法，多么的不自量力啊！跟他这个互捧的墨索里尼啊，哥俩是如出一辙啊，脑子就是一堆酱子，毫无谋略可言啊！最终害苦了自己，也连累了国家。花开两朵，咱各表一枝。说完了匈牙利呢，咱们说说前面一直提到的他的死对头罗马尼亚是个啥样的。罗马尼亚的统治者呢是他的法西斯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元帅。这个罗马尼亚人的名字都斯库啊，也不知道他们穿啥上街啊，都斯库都开裆。 安东尼斯库元帅呢1882年啊生于罗马尼亚南部的这个皮特什蒂城，早年呢在法国学习军事，一战当中呢作为一名中级军官在罗马尼亚军队服役啊，因为罗马尼亚很快就被德国占领了，所以一战也没怎么打。战争结束之后，跟随这个罗马尼亚军队镇压过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啊，就这个133天的这个共和国。由于安东尼斯库极端这个仇视苏维埃革命，所以王室对他很器重。1919年呢，他出任驻法国武官，兼任驻英国武官。37年被破格提拔为总参谋长，38年呢再升任陆军大臣。在此前后，他加入了罗马尼亚的法西斯组织铁卫军，彻底投入法西斯怀抱。二战爆发之后，逐步追随德国和意大利，充当他的得力打手。40年，安东尼斯库在这个纳粹德国和铁卫军的支持下夺取了政权啊，自任首相。不久之后，他就迫使这个国王卡罗尔二世逊位。安东尼斯库仿照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方式啊，自称国家领袖。罗马尼亚虽然羡慕希特勒取得的成就啊，但是呢，他在不断的领土争端当中一直是个输家。1940年，斯大林为了扩展所谓的东方战线，抢占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两个省，就是今天的这个摩尔多瓦共和国啊，原来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安东尼斯库非常生气啊，你他妈这格鲁吉亚小胡子忒欺负人了，所以我得找另一个小胡子帮我啊！就在当年的十月，允许德军进驻罗马尼亚。德国需要罗马尼亚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啊，因为他们家的这个普罗耶什蒂油田啊，是除了苏联以外欧洲最大的产油区。本来在这个战争初期啊，英国也一直在想千方百计的获取罗马尼亚的欢心。双方都谈好了收购石油库存的价格，架不住这个德国呀横刀夺爱，是吧？把这事儿给搅黄了啊！这个没办法，地缘政治永远都是国家安全最首要的考虑。英国跟着罗马尼亚隔着上千公里，他为我做不了啥啊！所以1940年的11月，罗马尼亚正式入伙加入了轴心国。罗马尼亚有自己的小算盘啊，他想借德国之手收回被苏联占领的领土。很明显这个忙英国帮不上，只能指望德国。当然了，这个普罗耶什蒂油田啊，离这个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很近，所以以后这些地儿都没少挨盟军和苏联的炸弹啊，这个咱后边再讲。41年在希特勒的支持下，那安东尼斯库清洗了铁卫军中的异己分子，掌握了军政大权。他依照德国和意大利的这个独裁体制，宣布罗马尼亚是军团国家，废除宪法，取缔政党，在国内建立法西斯独裁统治。1940年的12月4号，安东尼斯库在柏林同纳粹德国签订了罗德经济十年合作协定。按照这个协定，罗马尼亚必须按照主要经济产品销往德国的方式来改建本国交通线，并且呢，聘请德国专家管理本国各个经济部门。而且为了适应德国战争经济的需要，罗马尼亚要降低本国货币对德国马克的比价。这样苛刻的条件，安东尼斯库都能答应。此后，罗马尼亚的经济就完全沦为纳粹德国经济的附庸，罗马尼亚的军队和经济就都被德国控制了。1940年，安东尼斯库获悉纳粹德国准备发动对苏联的战争之后，就在同年的11月到1941年5月，三次前往德国，主动向希特勒要求罗马尼亚派军队参战。他不但保证本国军队将协同德国对苏军作战，还许诺承担这个德军通过罗马尼亚领土前往苏联作战的所有费用。谁让这个苏联人缘太好呢，是吧？没有一个邻国不被他欺负，自然也就没有一个邻国不恨他。苏德战争爆发前夕啊，安东尼斯库为了跟德军协同作战，在罗马尼亚进行了战争总动员。两大强国之间的小国啊，保持中立固然不易，选边站就更好嘛。 安东尼斯库这样做有反抗苏联占领罗马尼亚领土的这个因素，但是呢他做的太过分了啊，所以没给自己留下回旋的余地，所以他本人在1946年的5月17号被苏联控制下的布加勒斯特人民法庭处以极刑。按照道理讲啊，匈牙利跟罗马尼亚是冤家，加入了这个轴心国真的是因为什么呢？对方上了贼船，我自己不得不跟着入伙，我不加入老大就会帮着他整我，所以这俩小弟也真是让希特勒这个老大哥呀操心。往往这个匈牙利代表团前脚刚走，罗马尼亚代表后脚的跟来，没完没了啊，让希老大头都大了。战争这个爆发之后，罗马尼亚是真实在啊，前前后后派了将近60万大军给这个希特勒帮场子，霍尔蒂呢也不情不愿的凑了20万人充数。这俩对阵苏军的时候啊，真的是被当软柿子捏的这个角色啊！而且最逗逼的是什么呢？就是德国在东线调兵遣将的时候，还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啊，用意大利军队或者德国军队把罗马尼亚和匈牙利两边隔开，不然的话，不等苏联红军动手，他们自己就会打得连渣儿都不剩。可见这两国相互仇视到了什么样的程度。跟这个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相比，保加利亚的政策呀稍微明智一点。二战前夕呢，保加利亚奉行中立外交政策啊，跟各大国保持友好。这个国家吸取了一战时候的教训，原则呢就是不见兔子不撒鹰。但是保加利亚的亲德情绪特别明显，因为这个保加利亚的第一贸易国是德国。保加利亚军队呢也主要是采用这个德制武器，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讲，保加利亚都是亲德的国家。不过战争毕竟是大国之间的博弈，保加利亚不想当炮灰。希特勒看上保加利亚的地理位置了，他是南下希腊的必经之路，于是乎呢开始全面拉拢保加利亚。1939年9月1号德军入侵波兰，9月15号，保加利亚声明在军事冲突当中保持中立。1940年2月15号，保加利亚国王鲍里斯三世任命了一名亲德的首相取代亲英首相，这也算是这个审时度势，毕竟希特勒的魔爪啊要伸过来了。随后德国答应了这个保加利亚对邻国的领土要求，鲍里斯三世的外交政策呢就开始倒向德国。到了1940年夏天，德国和意大利入侵巴尔干半岛，9月4号德军进入罗马尼亚，三天之后纳粹德国迫使罗马尼亚将这个南多布罗加归还保加利亚啊，也不知道这罗马尼亚跟德国是图啥。德意日三国轴心形成之后，德国要求保加利亚入伙。40年11月17号鲍里斯三世跟希特勒会谈，保加利亚表面上同意加入，实则迟迟不签字，并且拖延参加战争的时间。到了41年3月德军进驻保加利亚，鲍里斯三世没辙了，只得正式签署加入轴心国的文件。不久之后得到了马其顿的大部分地区、希腊的爱琴海、色雷斯和塞尔维亚的部分领土，这个鲍里斯三世就被称为解放者、统一者，是吧？这个大保加利亚帝国的这个复兴指日可待。当然了，鲍里斯三世跟德国合作是有选择的啊，他只允许德军经过保加利亚铁路进入希腊。德军入侵巴尔干的时候呢，保加利亚出动军队驻德作战。到1941年底，保加利亚在纳粹德国的压力下向英美宣战，遭到国民普遍反对。在人民的要求下，保加利亚军队也没有开赴东线作战。表面上看，保加利亚在德国与盟国的夹缝中颇有斩获，当然后来呢这些地儿又都丢了。但是鲍里斯三世本人难逃厄运，43年他到德国会见希特勒，拒绝了要保加利亚参与对苏作战的要求。回国之后呢，这个他就死亡了啊，离奇的死亡。鲍里斯三世的王后约安娜说，我坚信鲍里斯不是正常死亡，那凶手很可能就是德国的盖世太保。咱们说了德国呀跟几个不知名的小兄弟的故事， 那既然说了这个小兄弟，咱不得呢不再次说回那希特勒的大兄弟意大利。二战一爆发，纳粹德国是连打带拉，把整个欧洲呢都快吞了。这大兄弟意大利看着眼馋啊，瞧我大哥多厉害是吧，能文能武，能哄能骗是吧，什么都能干，我也不能闲着呀是吧，这个我得练练手啊是吧。哎，这个时候这个意大利正想瞌睡呢，有人送枕头，一个幸运儿出场，谁呢？法国。为啥说这个法国是幸运儿啊？挨打有啥可幸运的呀？哎，那得看是挨谁打。早在希特勒发起西线战役的时候，意大利眼瞅法国兵败如山倒啊，坐不住了。在法国大使表示愿意让步的情况下，墨索里尼仍然对这个意军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说，我只要付出几千条生命的代价，就可以跟胜利者同桌而坐。很明显他要乘人之危。40年6月10号，就在法国政府撤出巴黎防线全面崩溃之际，意大利对法宣战。意大利进攻法国的部队呢，22个师32万5千人，3000门大炮3000门迫击炮，浩浩荡荡越过法意边境。跟他对阵的法军6个师17万人，缺枪少炮，士气低落，没办法，国家都快投降了。但是法军没有退缩，被德军是连续的这个挫败啊，正憋着一股火呢，所以把这个送上门来的义军呢、啊、一顿胖揍。他妈的，老子打不过关张，还打不过刘备嘛，是吧？希特勒欺负我也就罢了嘛，你小莫也敢欺负我是吧？所以法军拿出了拿破仑时代相媲美的勇气，不断反击重创义军，眼瞅着就要打进意大利境内啊。这时候希特勒发话了啊，停 ,stop, 差不多得了啊，打狗还得看主人呢，小兄弟是怂了点，但你别太过分啊，做人要厚道啊，要有爱心，撤了吧。于是这个法国就对这个德国呢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个时候意大利占领的法国领土啊只能按英尺计算。墨索里尼因为没有在法国投降前捞到好处，怒不可遏。法国投降了之后，德国占了法国的五分之三，只分给墨索里尼832平方公里，比北京市区面积大点有限是吧。墨索里尼很不服，凭什么呀，我也是法西斯轴心国呀，为啥你占那么大地儿就给我这么点儿啊。希特勒说，你别装大尾巴狼了，你自己啥德行你不清楚啊，这是根据在战争中贡献大小决定的，你的贡献是负的啊，不让法国占你一块地儿就不错了啊。墨索里尼看得了吧，啊，算了吧，法国不是我用武的对象，人家毕竟是帝国主义国家，百足之虫是死而不僵，打不过，打不过咋整呢？西边不行，咱向东看看，要不进攻希腊吧。遥想当年古罗马共和国经过四次马其顿战争，让希腊臣服了几百年，我老莫要复制那时候的辉煌啊。于是墨索里尼决定抢在德国之前占领希腊。当时意大利已经吞并了阿尔巴尼亚，在巴尔干半岛上呢获得了立足点。墨索里尼希望夺取希腊港口，以便呢与地中海南岸的殖民地利比亚形成犄角之势，巩固意大利的大国地位。所以墨索里尼准备出动百万大军去占领希腊，而且呢美其名曰是吧，进攻希腊就是去雅典散散步，跟武装游行啊差不多。起初呢，这个意大利想以战争恫吓的方式逼迫希腊接受割让领土的要求，被希腊政府断然拒绝，并且呢寻求英国的军援。墨索里尼一看，和你丫给脸不要是吧，太不拿我意大利当回事了啊，你拿村长不当干部，我怎么着也是个帝国主义国家，我麾下有上百万刚刚征服了埃塞俄比亚的胜利之师，你竟然不怕我。当然全世界也就他自己这么认为。眼看外交手段达不到目标，墨索里尼强令意大利军队准备进攻，时间定在当年的10月28号啊，恰好是22年他率领法西斯党徒夺取意大利最高权力纪念日。 没想到他的政治决定遭到大多数意大利将领的反对，尤其是总参谋长巴多格里奥元帅。这个人在三年之后领导推翻了墨索里尼的政变，元帅表示军队动员需要时间，对付像希腊这样有一定实力的国家至少需要20个陆军师，人家可不是非洲土人只会拿弓箭射飞机，好歹是一支欧洲现代化军队。而且最逗逼的是呢，这个时候多达50万的意大利士兵被允许临时复员回乡下帮秋收去了，那这简直就是人民子弟兵。不过呢，独裁者总会有一些帮凶不失时机的不揣冒昧的站出来，这个人就是驻阿尔巴尼亚意大利第25集团军司令波卡斯卡布拉斯卡中将。他早就希望通过一场军事胜利积累功勋啊，得过这个总参谋长的职位，把巴多格里奥这个老家伙赶下台，所以他在这个10月15号就赶到罗马，积极游说墨索里尼老大啊，你别听巴多格里奥这老家伙的，那他老眼昏花胆子小，让我来为你的这个武装游行打前站啊，包在我身上。希腊那嘎达除了生产点酸奶啊，榨点橄榄油，他一颗炮弹都造不出来，收拾他玩似的。波拉斯卡宣称，我只需要3个师就能打进希腊腹地，不出2周时间，希腊政府就会屈膝投降。古罗马通过4次战争征服希腊，我们肯定比先人干得漂亮，恢复大罗马时代的荣光。老莫啊，高兴的呀，鼻涕泡都乐出来了。卿不愧是国之栋梁。等事儿干完了，我就让巴多格里奥那老家伙滚蛋，我早就瞅他不顺眼，你当总参谋长。最终墨索里尼接受了布拉斯卡的意见，拍板在10月28号发动对希腊的战役，主力是布拉斯卡指挥的第25集团军，下辖第2351步兵师、第131装甲师，然后从意大利本土开来了滨海战斗旅第3阿尔卑斯山地师，总兵力85000人，配备了163辆坦克、600多门火炮和187架飞机。当时希腊方面顶在前线的只有这个卡西米特罗斯少将指挥的第8步兵师，承担后援和侧翼掩护任务的是西马其顿集群，也只是一个师级单位，还有这个班都斯团，总兵力只有3万人，而且呢缺乏坦克、榴弹炮这些重武器，空军基本上就是一个摆设。10月28号早上，意大利大使假惺惺地向希腊政府提交只有3个小时期限的最后通牒，要求允许义军进入希腊国土。最恶心的事儿呢，就是跟后来日本偷袭珍珠港干的一样啊，在通牒提交前几个小时，意大利军队就已经侵入了希腊的伊比鲁斯山区，矛头指向了班都斯山脉。如果他们越过山脉，接下去就是一马平川，可以直冲伯罗奔尼撒海岸。起初意大利军队实施了一次试探性进攻，就摧毁了希腊军队的前沿防线，所以意大利第25集团军主力部队向约阿尼纳推进，掩护右翼的滨海战斗旅沿着亚德里亚海岸线向南进发。布拉斯卡发给这个墨索里尼的电报说你看我没吹牛逼吧，所有意大利部队充满勇敢和献身精神，他们在竞赛中冲向约阿尼纳，就差来个拉拉队加油了。可是造化弄人呐，命运让义军的攻势以喜剧开始，以悲剧结尾。就在意大利军队发起进攻后不久，整个伊比鲁斯山区陷入滂沱大雨之中，当地气温急剧下降，更要命的是呢，当地交通落后，铺装路面少得可怜，加上希腊军队撤退时候破坏了大量的隧道桥梁，让意大利军队的机械化部队难以推进，许多这个坦克和卡车只能丢弃在路上，只会这个踢球、喝酒、泡妞、吃意大利面的意大利少爷兵扛着沉重装备穿行在丛林坡地之间，士气是一落千丈。与此同时，希腊第八师师长卡西米托罗斯少将有意识地把部队收缩到了这个西亚边界线以南不远的主阵地，单等疲惫不堪的意大利军队来送死。11月2号意大利军队打到了这个卡拉马斯河畔，没等他们喘息片刻，以逸待劳的西军发起突然反击，可把你们这帮混蛋等来了。从山峦间冲下来的希腊士兵迅速就把意大利先头23师截成数段， 意大利紧急呼叫炮兵和航空兵支援，才勉强稳住阵脚。与此同时，意大利军队右翼的滨海战斗旅被希腊军队设置了雷区和神出鬼没的山地游击队打的是焦头烂额。战到11月8号，意大利军队第一轮进攻宣告破产，而这个时候他们仅仅跨入希腊境内30多公里。正面战场上碰到这个波折的这个布拉斯卡又想到了德军典范迂回战术，于是有样学样，命令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师迂回到西军第八师眼前发起狙击。第三阿尔卑斯山地师在经历五天顺遂进军之后，结果呢在这个波鲁扎村遭受了西军的狠恶抵抗，不仅这个战败，而且呢第三山地师的辎重还被希腊军队掠夺了。跟着这个该师的这个失利之后，战场形势立马就对意大利军队就倒霉起来了。感觉不妙的意大利军队师长急忙向总司令布拉斯卡请求支援，后者迟迟不予回应。到了11月4号，希腊的救兵赶到了波鲁扎村，对意大利军队构成夹攻。经过四天激战，意大利第三阿尔卑斯师丧失了大部分阵地，一些军官甚至丢下部队自行逃往阿尔巴尼亚。到11月13号，这个师战死2000多人，部队完全丧失了建制。当这个班都斯山变成意大利人的炼狱的时候，作为精锐中的精锐，阿尔卑斯山地师溃败的情况下，造成的连锁效应是对意大利全军毁灭性的打击。被堵在卡拉马斯河沿岸的意大利第25集团军主力士气全消，希腊人像赶鸭子一样把这些侵略者赶回到了阿尔巴尼亚境内。得知消息之后，墨索里尼极为震惊，亲自下令把布拉斯卡革出军职啊！您还当总参谋长了，您是吧？您被纪委双规了，由这个索杜中将接替。可是墨索里尼新派来的将领还是不灵光。从11月14号开始，希腊军队乘胜杀进阿尔巴尼亚，最远处深入阿尔巴尼亚境内80公里，占领了名城科尔察。至此，意大利的军事冒险以惨败收场。到了41年3月，墨索里尼命令义军又发动一次进攻，又被打得大败。前线义军极力要求撤回国内。什么事儿啊，你说这叫？我在家过的啥日子？踢球、看歌剧、吃冰激凌，我只关心 AC 米兰跟尤文图斯进几个球。这可倒好，每天数死了多少人，地上都是缺胳膊断腿没脑壳，多瘆得慌。俺不干，俺要回家啊！俺要吃意面。让墨索里尼更恼火的是，英国为了保持在巴尔干的影响，开辟对德作战新战场，在10月29号开始援助希腊，派遣航空兵支援希腊军队作战。对意大利来说，这回可不是在非洲了，他们遇到了既勇敢又有先进武器的希腊人。据说墨索里尼问这个自己的将领，您怎么打败仗啊？将领回答说，我没法进攻，希腊境内有芬兰部队。大家都知道芬兰军队在苏芬战争当中狠狠教训了斯大林嘛，打出了国威军威，以骁勇善战闻名欧洲。所以墨索里尼要求芬兰政府从希腊撤军。芬兰政府经过一番调查说，我们没派过军队啊，我们也没组织过志愿军雄赳赳气昂昂挺进巴尔干呢啊，没有啊。一调查说，只有三名芬兰士兵和三名军官在希腊当志愿兵啊，估计是去旅游的时候回不来，顺便留在那儿了。于是回复说，我们没有部队，只有六个志愿者。墨索里尼更生气了，发电报给芬兰政府，我指的就是这六个人，是吧？怎么这么不明白道理？以后别随随便便让军人出来旅游，你这签证咋发的？影响国际局势咋办呢？仗打到这个份儿上，靠自己没啥指望了。希腊更牛逼啊，在英国支持下造登陆艇，摆出一副要越过亚德里亚海进攻意大利本土的架势。这时候法国人就悠了他一默，法意边境上立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的什么呢？希腊人别追了，这儿已经是法兰西了。那意思就是说整个意大利都会被希腊占领，这儿法兰西了，别追了。墨索里尼一看玩砸了，怎么办呢？只好向希特勒求援，大哥不好意思，我陷了啊，您得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希特勒呀 对这个墨索里尼的球员啊是厌恶至极，你他妈的成事不足是败事有余，狠狠的骂了他一顿啊，亲娘祖奶奶的骂，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希特勒这个时候紧锣密鼓准备巴巴罗萨计划，我要打苏联，你给我来这么一档子恶心事儿啊，真是不怕狼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不过思前想后还是答应了，得援助一下意大利。为毛呢？老希这么仗义吗？不是啊，希特勒要阻止英国开辟巴尔干战场，守住罗马尼亚的普罗耶士地油田，才能控制地中海，保障德军入侵苏联时侧翼的安全。因此希特勒在40年11月4号决定介入希腊战役。英国军队当时在四天前进驻希腊的克里特岛啊，以及这个米克诺斯岛，希特勒计划经过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入侵希腊。1941年3月初，德军在威廉·李斯特元帅的率领下调遣30万大军进驻了保加利亚。41年3月25号，南斯拉夫政府被迫签署德意日三国轴心的这个协定。不料27号南军中的亲英派发动政变夺取政权，新成立的南斯拉夫政府呢拒绝跟德国结盟，反而呢跟苏联签订了友好和互不侵犯条约。南斯拉夫发生了突然政变，让德国大为震惊。希特勒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修改单独进攻希腊的计划，连南斯拉夫一起揍。41年4月5号深夜，德军对希腊和南斯拉夫同时发动了进攻。希腊方面，德军从保加利亚发动突袭，机械化部队和坦克师从背后包抄了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希腊军队。正跟意大利军队交战的西军因侧后受到威胁被迫后撤，但为时已晚，陷入了重围之中。尽管西军英勇作战，但是呢还是被各个击破，是吧？躲进了奥林匹斯山区。面对德军的凌厉攻势，英军是望风而逃，仓促间丢弃了大量装备。到了4月18号晚上，坚决主战的希腊首相科里奇斯自杀。20号被维希军主力向德意军投降。23号希腊政府签署了投降书，一个礼拜希腊的投降了。但是希腊投降的时候有一个条件，意大利人不能参与受降。为什么呢？向他们投降我丢不起那人。于是这个在轴心国举行受降仪式的时候，意大利军官被德国同行礼貌而坚定的请到隔壁喝咖啡去了，星巴克我请去吧。第二天啊，这个德军就突破了英西联军的这个防线，27号占领雅典，30号占领了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41000英军和部分希腊军队经过这个海路撤退到了克里特岛。德军伤亡11500人，希腊军队223000人被俘，英军损失了12000人。但是仗没有打完啊，至少英国人还在希腊的克里特岛啊。英军早在39年就宣布援助希腊，声称我们会动用一切力量保障希腊和罗马尼亚政府。在希腊政府的准许下，英国军队40年10月在克里特岛登陆，让希腊政府能够把驻守此地的第五克里特师增援本土。援助希腊的决定是丘吉尔做出来的。实际上呢，当时英军已经在北非跟意大利交战，英国没有足够的军力同时在北非和巴尔干半岛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使英国能帮助希腊抗击德国进攻，也没有能力越过巴尔干进行反击。德军进入希腊南部之后，希特勒本想停止巴尔干战事，但是呢，德国空军将领在思考以空降作战的方式夺取克里特岛。他们认为允许英国人留住克里特是在背后留一颗钉子，应该夺取克里特岛结束巴尔干战争，然后才能抽身对付苏联。克里特岛位于东地中海，爱琴海和地中海交汇处，地中海第五大岛，爱琴海最大的岛屿，西临马耳他，东临塞浦路斯，西北距离伯罗奔尼撒半岛只有90公里，南与北非重镇托普鲁克隔海相望，距埃及亚历山大港560公里，战略地位极其重要。如果德军占领这个岛，即可控制东地中海，威胁英国在地中海区域和中东的阵地，保卫罗马尼亚油田免遭英国空袭，又可以把这个岛作为入侵中东的前进基地。而 对英国而言，克里特岛是保卫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前哨阵地。这克里特岛啊，是个长条形啊，可以讲是欧洲文明的起源。东西长南北宽，总面积8300平方公里，全岛地形崎岖不平，山峦起伏，陡峭难行，岛上交通不便，通信联络比较困难，这些都不利于英军抗登陆作战。克里特岛四五月份的气候晴朗少雨，对控制制空权的德军实施空降作战非常有利。这个时候，根据德国空降兵创始人第11航空军军长斯图登特中将的建议，在克里特岛实施一次真正大规模空降作战，以证明空降部队的战略价值。斯图登特后来晋升为大将，是纳粹德国唯一的空降兵大将。在戈林同意之后，斯图登特当面向希特勒汇报，获得了希特勒的首肯。4月25号，希特勒下达了代号为水星的作战指令，规定呢用空降部队为主占领克里特岛。到了5月16号呢，英军击落了一架德军侦察机，被俘的飞行员供称说攻击将在未来48小时之内开始，所以从5月17号开始，英军全面进入最高戒备状态。5月18、19号德军空袭频繁猛烈，英军侦察机也发现德军在希腊南部机场集结了大量空降部队和飞机，但是由于英军在该地区啊，这个航空兵太过薄弱，几次轰炸效果并不明显。但是这个德军俘虏的口供并不确切，水星行动实际上是5月20号全面展开的，德军突然出动550架运输机和60架重型滑翔机，投下了一个空降师，扑向这个英国在西地中海的最后据点。这时候守岛英军大概有3万人，包括一个新西兰师、一个澳大利亚师和一个坦克旅。守军面朝大海，但是呢没有看到春暖花开，看到的是从背后从天而降的德军。打到了5月26号，新西兰是濒临绝境，师长下令丢弃装备人员从海上撤退，但是海滩上全无遮拦，白天根本无处躲避空袭，只能等天黑之后趁夜色撤退。这个时候岛上其他守军也打不下去了，5月28号到6月1号类似敦刻尔克的海上奇迹再次上演，英军四个晚上救出了16500人。不同的是，这次德军伤亡也不少。克里特岛空降战役历时12天，以德军占领该岛告终。在战役中，德军阵亡失踪大概4000人，包括第7空降师师长萨斯曼少将，伤10000人，损失飞机220架。德军唯一的这个空降师第7空降师在战役当中遭受重创，伤亡超过5000，将近全师3/4。由于德国空降部队在这次战役当中的巨大损失，克里特岛因此被称为德国散兵的坟墓。克里特岛上英军阵亡1700，伤15000，海军伤亡2000，合计18000，希腊军队被俘6000，伤亡3000。英军在克里特岛进行的抵抗实际上呢挽救了马耳他，因为经过这场战斗，德国没有空降部队可以参战了。这次战役失败之后，希腊本土被德国、意大利和保加利亚瓜分，德军占领了很多战略要地。希腊被占领期间面对集权统治，很多人因困苦饥饿而死亡，导致希腊民主军的建立，他们对占领者发动游击战，建立情报网络。令人称奇的是，希特勒在1941年对纳粹国会的发言当中表达了对希腊军队的赞誉。他说，从历史公正的角度来看，我们不得不指出，在我们面对的所有敌人中，希腊士兵在战斗中格外地表现出他们高昂的勇气，他们只有在继续抵抗是不可能或者徒劳无益的情况下才有条件投降。希特勒命令所有被俘的希腊士兵在被解除武装之后即释放或遣送回国，因为他们的英勇。据希特勒的这个最高统帅部参谋长陆军元帅凯特尔说，希特勒希望能给希腊人一个光彩的和解协定，以表示对他们英勇抵抗的敬意和无可指责的反抗，毕竟这都是意大利人导致的问题。 受到这个希腊抵抗德意两国入侵的鼓舞，丘吉尔说，至此我们今后将无法再说希腊人英勇般的战斗，因为此时希腊已经沦陷，但更多的英雄们将像希腊人般战斗到底。在回复给希腊国王乔治二世的信中，美国总统罗斯福也说，所有的自由民族都对希腊民族的英勇和坚定不移感到深受鼓舞。历史上有种说法，希腊战役的实施推迟了德军进攻苏联的时间，这种说法呢，当然是有待争议的。丘吉尔就曾以此为由替自己在这场战役中的一些失误做辩护，但是在当时谁又敢肯定希特勒要进攻苏联呢？就在入侵希腊的同一天，德军进攻了南斯拉夫，这个国家本来可以兵不血刃的拿下，因为他已经签署了合约，可是呢，突然发生了政变，这咋回事呢？作为巴尔干最后一个中立国，南斯拉夫受到德国强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南斯拉夫的摄政王保罗王子都不希望跟德国走得太近，但是呢，和保加利亚一样，由于德军强大的军事实力已经压过来了，才不得已慢慢屈服。虽然他想尽一切办法让南斯拉夫避免受到德国人的干扰，但是潮水般的德军已经涌入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南斯拉夫变得四面楚歌。此时保罗王子不得已在41年3月10号前往柏林会见希特勒，在见面会上，希特勒告诉南斯拉夫的这位实际上的统治者，他并不要求南斯拉夫派部队或者给予军事援助，也不会要求南斯拉夫的领土和主权，德国更不会通过南斯拉夫进入希腊，只希望南斯拉夫在三国同盟条约上签字，相反只要南斯拉夫签字就可以得到梦寐以求的萨洛尼卡港，巩固其未来在欧洲新秩序中的地位。这明显就是胡萝卜加大棒，面对这样的好事儿，保罗王子动摇了，有心签下合约，南斯拉夫可能加入法西斯轴心国，但是这个消息在南斯拉夫内部引起了轩然大波。当保罗王子和他的部长们将要屈服于德国人的压力时，满含愤怒的人们包围了南斯拉夫皇宫，无数信件如雪片一样飞进南斯拉夫内阁成员和军事领导人的办公室，有人甚至威胁说，你保罗敢在条约上签字就要你狗命。南斯拉夫政府内部也有人反对啊，很多官员说只要南斯拉夫屈服于德国就集体辞职啊，让内阁成光杆内阁。此外，英美两国对南斯拉夫的这个举动感到震惊，罗斯福认为南斯拉夫此举并不十分明智，将破坏巴尔干地区的平衡，英国外相更是在电报中破口大骂，他认为南斯拉夫如果这么干会把国家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保罗王子会下地狱。可是当3月26号德军进入保加利亚边境的时候，保罗王子扛不住了，宣布南斯拉夫加入法西斯轴心，并且前往维也纳签署条约。宣布这事儿之前，他的顾问仍然希望能够规劝这位摄政王放弃，并且警告他，如果政府签订合约，势必会引发起义。对此，保罗王子悲痛地说，我没辙呀，我被逼无奈，只有屈服。当南斯拉夫首相和外交部长前往维也纳签订条约的时候，南斯拉夫表面上十分宁静。不过，当天晚上，南斯拉夫的陆军和空军军官们就发动了一场闪电般的军事政变，天亮之前就推翻了政府。军队从贝尔格莱德的主要基地出发，分头占领国防部、警察总部、安全总部、邮电局、电话局、国家电台。由于南斯拉夫占多数的塞尔维亚人对英国人普遍有好感，所以当两支起义队伍出现在皇宫的时候，皇宫守卫不但没开枪，反而打开大门加入起义队伍。起义军逮捕了很多倾向于德国的将领和官员，并且把他们关押起来，但是呢，他们没找到保罗王子啊，因为这位摄政王在起义军到达之前就从皇宫失踪了。保罗王子的侄子彼得啊，这个成了南斯拉夫的国王。贝尔格莱德的人们热烈庆祝这场政变，人们欢呼雀跃，高唱国歌，在街灯上挂起这个英国国旗，还有人高举英王乔治五世的画像穿街过市。英国外相得到这个消息之后，兴奋地对众议院的议员们说，南斯拉夫重新找回了他的灵魂。英国媒体也认为这是英国在外交上的一次重大胜利。当然希特勒愤怒了， 眼见煮熟的鸭子飞到别人桌上，到手的胜利在最后一分钟被别人抢去，他无法忍受，他觉得这是对他的人身侮辱啊！你们可以叫我是流氓，但是不能叫我傻流氓啊！他高声喊叫，让三军首脑立刻到元首府报道，就是这个前面提到过的这个是吧？修改只针对希腊的作战计划。希特勒当场宣布，现在要消灭这个国家。墨索里尼对希特勒的决定坚决支持，他断言啊，南斯拉夫近来的事态是1914年萨拉热窝事件的再现啊，是由同一类不可救药的货色挑起来的。他宣称对有机会同南斯拉夫这个威尔逊保护下召开的凡尔赛和会的人工产物算账倍感荣幸。于是南斯拉夫成为德国在欧洲的第九个牺牲品。同样4月5号一个和煦明朗的凌晨时分，涂有法西斯标志的德国轰炸机群一浪接一浪涌至完全未设防的贝尔格莱德上空。许多人还没有从政变的欢乐中醒悟过来，认为这是本国的军用飞机，但是致命的炸弹就扔下来了。斯图卡轰炸机带着恐怖的尖叫声，毫无顾忌，随心所欲的俯冲投弹，供水系统、人群、民房、医院、教堂、学校都是目标。贝尔格莱德的废墟下留下了10000多人的尸骨，同时德意航空兵对南斯拉夫的交通枢纽和其他的重要城市实施猛烈轰炸。南斯拉夫政府和最高统帅部陷于瘫痪，德国第一装甲集群和第二集团军一部越过保加利亚南部、罗马尼亚南部和匈牙利南部边界，对贝尔格莱德实施向心突击。第二集团军主力从奥地利和匈牙利向南斯拉夫克罗地亚首府萨格勒布实施前行突击。11号意大利军队分别由伊斯特拉半岛和阿尔巴尼亚斯库台出发，对杜布罗夫尼克实施向心突击。匈牙利第三集团军10个旅啊也攻入了南斯拉夫。到了13号，德军第一装甲集群和第二集团军在贝尔格莱德地区会师，并且占领了这座城市。第二天，南斯拉夫最高统帅部命令停止抵抗。到了17号，南斯拉夫宣布投降。德军伤亡500多人，而南斯拉夫军队被俘345000人。仗打到了4月15号。南斯拉夫的政府跟国王就逃到了希腊啊。又过了2天，南斯拉夫王国政府呢在投降书上签字。这样的话呢，短短10天，南斯拉夫作为统一的主权国家就不复存在了。这之后，南斯拉夫大部分地区被划归了邻国，其余地区呢就处在军事占领之下。德国直接吞并了哥雷尼斯和史塔纳尔地区，剩余的斯洛文尼亚地区划归了意大利。匈牙利呢得到了普雷科穆尔耶、美酒穆尔拉、巴奇卡和巴拉尼亚。保加利亚得到了他早就垂涎三尺的马其顿奥赫里德以北的地段和科索沃的一部分和塞尔维亚东部地区。黑山被意大利接管，塞尔维亚剩余地区受德国军事长官直接管辖，这个克罗地亚被宣布成立了独立国，但是边界呢被更改了，德军进入了克罗地亚，在那儿呢被当地民众当成解放者欢迎。在众多轴心国成员当中啊，克罗地亚往往是最容易被忽略的一个啊，因为它影响力呢远不及这个意大利啊、罗马尼亚啊。但是作为德国大力扶植的傀儡政权，克罗地亚军队不乏一些优良装备，自身的政治地位却不像其他轴心国那样自主啊。尤其他的这个军队始终隶属于德军编制下，整个战争期间，克罗地亚军队大部分时间扮演绞杀后方游击队、巩固纳粹在巴尔干控制力的二流角色。甚至这个在战争后期呢，出现了由大多数克罗地亚人组建而成的党卫军部队。值得一提的是，克罗地亚直到45年啊，才最终被盟军瓦解，算得上是最后的轴心国铁杆成员。有历史学家研究说呀，如果论二战当中最残酷的国家，不是日本，也不是德国，而是克罗地亚。不仅仅作为德国的帮凶，更多的 是在种族屠杀上惨绝人寰的表现。那比如著名的乌斯塔沙政权，41年4月12号德国在克罗地亚扶植起一个傀儡政权，叫克罗地亚独立国。战前逃亡意大利的这个帕韦利奇被扶植上这个傀儡国的国家元首宝座。帕韦利奇一上台，马上率领手下的乌斯塔沙分子肆意妄为，推行克罗地亚极右翼民族主义政策，对塞尔维亚人实行种族灭绝，宣称只存在克罗地亚最纯正的语言，采取措施剔除克罗地亚语中的斯洛文尼亚语的影响，禁止使用塞尔维亚人惯用的西里尔字母。而且呢，这个教育部长公开宣称对克罗地亚独立国900,000塞尔维亚人的处置方法是1/3迁往塞尔维亚，1/3被处死，剩下的1/3塞尔维亚人则强迫他们接受罗马天主教，使他们同化于克罗地亚人。按照这个乌斯塔沙政府的最高指示啊，以及每个克罗地亚人心里的种族仇恨，这片土地上出现了无数的人间惨剧啊，比如1941年4月底啊，一个叫巴尼亚格利纳的小镇，1260名塞尔维亚平民被驱赶进一座东正教教堂，在那儿呢被残暴的杀害并且焚化。在一些地方，整个村庄的塞尔维亚农民被赶到深坑活埋，连母亲和婴儿都不能幸免。44年啊，一个村庄184名塞尔维亚农民被无辜枪杀。后来这个克罗地亚政府的军队啊，又残杀了500名塞尔维亚人的这个惨案啊。乌斯塔沙暴行持续到4-5年，还建立了灭绝营。有一个最著名的集中营，10,000多这个塞尔维亚人被集体处决。根据这个历史学家的统计，到42年底被杀的塞尔维亚人超过了30万啊。当然还有人认为50万塞尔维亚人被乌斯塔沙暴徒杀害。除了克罗地亚人之外，科索沃和马其顿的阿尔巴尼亚族穆斯林也借机报复塞尔维亚人。与此相对的是塞尔维亚的血腥报复。41年8月底，南斯拉夫王国国防部长在德国人安排下组建了一个救国政府啊，原王国政府的一些官兵41年5月在塞尔维亚西部的山区组成切特尼克武装。这个切特尼克以暴易暴，同样用屠杀手段来报复乌斯塔沙啊，甚至呢以一些穆斯林配合参与乌斯塔沙的反塞尔维亚人行动为由，对穆斯林展开大屠杀。41年到43年，切特尼克和乌斯塔沙对两族人民的互相残杀已经司空见惯。另一方面，切特尼克热衷屠杀的同时积极反共，甚至到了后期和德国人配合围剿铁托游击队，因而最终被历史所抛弃。由于这个二战中德国人一方面利用乌斯塔沙屠杀塞尔维亚人，另一方面又向塞尔维亚人宣称他们反对乌斯塔沙的行为，要协助塞尔维亚人抵抗乌斯塔沙，同时又煽动这个塞尔维亚人反穆斯林，在南斯拉夫人民播下了种族仇恨的种子。整个二战中，南斯拉夫死亡17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11%，一半以上是死于民族间的自相残杀。这仗打到1941年了，你说到这份上，这德国过得舒服不舒服呢？答案是否定的。虽说到了这个41年啊，欧洲除了英国和苏联啊，像点样的国家呢都在希特勒控制之下了啊，你别说瑞士啊，别说那什么瑞典，别说这个，欧洲呢已经成了希特勒的欧洲。但是正是在二战最危险的时刻，南斯拉夫爆发起义。41年6月27号，南共成立南斯拉夫人民游击总司令部，铁托担任总司令。此后几个月，游击司令部统帅的部队就达到了8万人啊，开辟了一系列的敌后根据地。在解放区的边界，德军都竖起大牌，正面这个醒目的写着注意匪区，可见这个南军游击队的威力啊。很多这个后来咱们小时候，我小时候耳熟能详的这个电影啊，也都是取材于那个时期啊，比如乔啊、瓦尔特保卫萨拉热窝呀、等等。到了这个9月18号，铁托克服重重险阻，从首都贝尔格莱德进入解放区，成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战场上的军事统帅。 攻占乌日策城啊，建立了象征性的乌日策共和国。到了1942年啊，德国军队痛感游击队的严重威胁，加紧进攻解放军。南斯拉夫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进入到最困难时期，南共多次向苏联求援，一笔写不出俩共嘛。结果苏联借口技术困难，没有给南共丝毫的实际援助。苏联这个国家呀，毫不利人，专门利己。这也是这个战后为什么南斯拉夫作为共产党国家第一个跟苏联闹掰，不听号令，是吧？你从头到尾对我的民族解放没有做出过分毫表面上的帮助，我们游击队自己解放的国家，让我听你的，姥姥，是吧？这个时候的游击队缺衣少粮，大批伤员因为缺药得不到及时的治疗，成千上万的难民挣扎在死亡线上。铁托率领游击队在没有任何外援的情况下孤军奋战，进行了南斯拉夫的长征，向北长途行军200英里到达波斯尼亚西部，连续打退德军多次进攻，摆脱了绝境。六月苏杰斯卡战役当中，铁托一行遭到德机轰炸啊，由于他的爱犬舍身相救啊，他才死里逃生，所以铁托是二战中唯一负伤的最高统帅。41年11月28号，阿尔巴尼亚响起了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第一枪。阿尔巴尼亚地下军在蒂拉纳杀死了一个专门迫害政治活动分子的阿坚警察队头目。到42年，几乎整个阿尔巴尼亚都有游击队，40多支游击队，人数超过10000。要知道阿尔巴尼亚是一个弹丸小国，他们袭击意大利军队的汽车队和部队。与此同时，地下军在城市中消灭法西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把游击队和个人取得的战果，通过秘密发行的这种定期的公报啊、小册子啊，报道给了公众。当然了，二战期间阿尔巴尼亚地位不显眼，盟军从来没有承认过索古国王领导的阿尔巴尼亚流亡政府，也没有在任何一次国际会议当中讨论过阿尔巴尼亚和他的边界问题。没有人为阿尔巴尼亚在战争期间的损失做过可靠统计。不过后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报告说，阿尔巴尼亚在二战期间啊死了30000人啊，200座村庄被毁，18000栋房屋倒塌，大约100000人无家可归。当然了，实际损失是超过这个数的啊，历史不能忘记一个个不屈的灵魂。